CBC 数码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七点半，现在由李小欣报道新闻。美股收市全线上升，三个主要指数升幅都超过1%。欧洲中央银行的行长德拉吉表示，会尽全力捍卫欧元，利好股市的气氛。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报12887点，升211点。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893点，升3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收报1360点，升22点。金融同科网股普遍做好。美国的零售商 Home Depot 升3.6%，收报$52.91，股价升幅是道指成分股中最大。欧洲股市亦都是全线高收，当中以法国股市表现最好，升超过4%。伦敦奥组委在不够24小时内两度尴尬认错道歉。今次的错误是有关男子足球 A 组英国对塞内加尔赛事的场行，在介绍到英国队代表祖亚伦的时候，错误指他是来自英格兰，但效力英超史云斯的祖亚伦是英国队5名威尔斯足球员之一，另外4名威尔斯球员的资料就没有出错。伦敦奥组委话已经纠正错误，并会在英国队下一场赛事之前赶印完成新的场刊。咁喺寻日嘅女子足球分组赛上，当介绍到北韩球员出场嘅时候，球场嘅屏幕错误展示咗南韩国旗。北韩嘅球员一度系离场抗议，主办单位道歉之后先至平息事件。伦敦奥运男子足球赛开锣，首日上演8场的小组赛，在 A 组东道主英国在队长杰斯压阵之下被塞内加尔逼和1-1，同组的乌拉圭就反胜阿联酋2-1，在 C 组夺标大热巴西3-2险胜埃及，另外 B 组的加蓬逼和瑞士1-1，同组的南韩和墨西哥就赛和0-0。在 D 组，日本一球小胜西班牙，洪都拉斯赛和摩洛哥2-2。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多云，有零散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早上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约28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未来的1-2个钟头，香港的广泛地区可能受到大雨影响，而展望未来2-3日天色逐渐好转，天气炎热。现在录得温度26度，相对湿度96%，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延长到早上的9点。这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 DBC 新闻早上7点至晚上12点，冯达贞及达半播出。 Now 新闻台是本台的合约新闻内容提供者。 风波再现，还声于民。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 风波里的茶杯。大班郑经翰、林毓华， 嗱大班真系 大班十分支持你啊！ 好庆幸再听翻你个台啊！就系因为你 已经听数码台好耐噶啦， 前嗰两日先走去买个部机。 我系因为支持大班你， 一人一机维护自由，寻找真相。你要去全线 Circle K、快图美、Panasonic、Linky Dinky 人气电器店，以超低价180元购买 DB348 数码收音机，买机支持风波继续，还真相于民。 雇主必须在雇员入职前讲清楚聘用的条件，同订立公平合理的合约条款，包括双方同意的薪酬和离职通知期。雇员亦要主动问清楚合约内容，完全同意和看清楚先好签署。如有查询，可致电劳工处热线2717-1771。 黄伟文的前因后果。 本节目内容纯属个人意见。 香港的母亲从来未试过好像今日咁愤怒的。一个厨师最起码的职业道德是有勇气吃回自己亲手煮的菜肴。 当大家知道梁振英的三名儿女正在英国受教育，林郑月娥的两位公子亦都在英国求学，一众问责高官教处官僚的仔女不是在英美读书，就是入读本地国际学校的时候，竟然要我们的儿女接受指鹿为马的洗脑国民教育。官员态度越是装作诚恳，越显得他们的内心卑鄙肮脏。易经用坤卦代表母亲，乾刚坤柔，避落思忧。乾卦六爻皆阳，代表上天和父亲；坤卦六爻皆阴，象征大地和母亲。大地生养万物，来者不拒，无不包容。母亲生儿育女，想尽办法都要保护儿女周全，睇落好似柔顺，其实坚强无比。所以中国文化上认为女性是为母者强，不但人是咁，各种动物亦都是咁。当母亲的时候是最坚强的，母鸡平常柔弱，当佢要保护小鸡免受老鹰侵略的时候，就会精诚抵抗，勇猛无比。这个就是母爱的精神，牺牲自我的精神。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大地的形势顺应无比，君子因而厚植自己的道德来承受万物。坤卦以柔顺为精神，但是去到最后一爻，上禄龙战于野，其血元亡，象曰龙战于野，其道穷也。阴极就阳生，坤卦走到最后非变不可，于是阳爻就要入嚟啦。龙战于野，一战争就要流血。香港的母亲被无良的教育官僚逼得无路可走，坤卦到了极点，他们只有走上街头为下一代发出怒号。时代到了这个情况，非变不可，因为其道穷也。 本节目只反映节目主持及个别参与节目人士的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本台立场。 李旺洋和六四照计和我们一国两制没什么拉上关系， 要罢课要去抗争呢，这个是完全不需要的， 绝对不能够容许一些二流甚至九流的课程进入学校咯。 医生呢建议我静心休养，那都是决定退选的。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主持郑家富、林毓华。 早晨，7:37，直播室有郑小班，咁啊有老总啊李锦鸿吓。 咦，郑小班今日点解当早班啊？你啊？ 我都唔知喎，琴日即係做自十级自由风采度，突然间咁就 咁又俾人哋话中咗，原来 有个大肥佬入嚟，有个大肥佬入嚟企喺度话，喂，诶，啲人开工咁啊，咁啊听日开工咯。 风大 点解啦？ 风大雨大就要灵活调动啊嘛。 头先嚟到仲即係好似啊，即係争啲俾雷劈咁滞，并嘭一下，系跟住就睇到咦，郑家富个名喺啊呢个啲 犀利啊！你今日吓喺两份 都好嘢啦， 你占嘅版位咧系比林郑我。去呢个为呢个系国民教育嘅捍卫咧，重大 唔做议员有咁嘅风头咯，与有荣焉咧系嘛？你觉得？ 与有荣焉 吓，宁愿就攞 四个字，真系要问下啲国民教育嘅老师点解先啦 吓。喂，讲翻今次呢个真系呢个罕有地港铁嘅工会咧，就住一个即系舆论。一啲嘅讲法，一个讲法嚟啫。咁高调嘅回应都相当罕见啊！即系经常佢哋受批评噶啦，系咯。 老总系港铁七个工会， 七个工会啊， 联合指责郑家富日前嘅言论片面、不负责任，令到员工感到委屈，要求向港铁嘅员工道歉。李家就道歉， 哇， 好唔好啊？ 系啦。你好似嗰个 工会上身啊？ 唔系你 唔系你系嗰个咩老师？ 个老师上身， 论坛 你懂乜同个拍台？喂，你咁样吓亲嗰小朋友吓？ 系啊，真系 呢个小巴嚟讲， 惊噶大佬，又雷劈， 郑同学，你唔惊 拍台？ 又拍台，你备受压力，好多委屈。而家俾你讲下，你究竟讲过啲咩嘢？你再讲一次， 你喺边度讲？ 刺激大家咁快， 你喺边度讲嘅先？吓， 俾机会你讲下。 原来今日大班揾我上 审你啊，今日。 就是这样，不过坦白讲啦，即是我自己在交通事务委员会这么多年，我们都是尽量提出的意见呢 嚟去希望港铁做好啲嘅啫。如果我有任何言论，包括吓，即系话觉得对前线嘅员工系有所委屈咧，嗱，第一，我当日所讲嘅绝对只系针对地铁啊港铁嘅管理层， 嗯， 绝无一隻字。我相信你听翻带，你问啲传媒都系，我绝无讲过对前线员工，即系我哋。过去喺呢啲事务上面点会对员工有指指点点，因为大家都知道佢哋真係做得好辛苦，反而佢哋应该要明白我哋作出对管理层危机处理嘅批评，就係唔想你每次出大镬就是、你啲前线员工就对住啲乘客咩镬。嗱，你諗下，你睇下当时嘅镜头，个个都俾人闹嘅啲员工，我哋係觉得睇落喂，点解啲管理层处理啲问题可以处理得咁差呢？特别我哋讲，嗱，我提过一点，喺议会里面都讲过好多次，就係、是、你沿线东铁好似今日咁嘅天气又雷劈呀，或者啲树一冧又搞掉啲电缆又故障嘅话呢，我哋觉得一啲屏障或者係一啲比较高嘅一啲栏呀等等嚟阻住，希望啲树冧落嚟都唔好直接去到啲电缆。 嗱，家父，我都有引述你呢个论点，就话地铁咧、港铁咧，特别系东铁咧，有责任咧，沿线都要谂下边啲地方咧，有可能会有大树咧，系会倒塌，系会影响到个电缆，咁要加呢个屏障。 冇错， 大班车就话：喂，钱从何来啊？ 钱从何来？ 咁啊，又系淹你啲乘客。 所以钱从何来咧？我哋作为议员咧，作为议会或者今天我哋而家呢度作为评论咧吓，老总，我哋就要话俾港铁听，你赚几多钱？呢啲钱，喂，沿线东铁，我相信唔使一亿噶啦，几千万可能都解决咗呢个问题。 呢个就资源嘅有效运用啦，你钱系有喺度吓，亦都啦。如果你话咧系因为要系增加呢方面嘅安全嘅设施，令到整个嘅整条通铁线喺全天候运作到啦，我相信舆论好、市民好、议会都会支持嘅吓。 系 呢个就系一个好合理嘅资源运用啊嘛吓。 即系你唔会建议管理层咧，或者呢个董事会就话又向呢个乘客咧打主意，你哋喺通铁咧每程夹翻两毫子啦。 呢、這个就即系佢够胆做嘅话咧，就佢。佢都夠膽嘅，我估港鐵係咪？不過我哋作為即係我哋建議咗出嚟之後咧，過去咁多年嚟，特別今次十號風球突顯咗港鐵咧呢個問題上面，如果冇呢棵大樹壓到呢一個嘅電纜，當日就唔會咁多乘客滯留。冇咁多乘客滯留咧，你啲前線員工就唔會俾啲乘客謾罵。咁係咪其實我哋係幫緊佢哋啊？佢竟然聯署譴責我。咁我无话可说。 不过睇翻佢， 你喺边个场合讲？你喺节目讲噶系嘛？ 我唔系节目讲，因为你知我即系虽然就仲系虽然 你仲有新立法 人嘅，有至9月30号 系嘛？ 喺宪制上面咧，我哋仲系9月30号之前咧，我哋都仲系 仍有责任嘅。 不过咧，因为个大会就冇得开啦，吓咁咧就所以我系喺啲传媒应传媒。对呢一个问题，我系作出啲回应。 但会唔会系即系员工反应咁大，同埋咁受委屈？系你讲到咧，即系话咧喺嗰个嘅打风嘅时候，特别系十号风球好咩好咧，就港铁应该派出嘅接驳巴士去疏导乘客吓。咁、咧就即系嗰啲工会觉得话，咁就接驳乘客重要。咁我哋啲员工嘅安全吓、即系你知系打大风啊，咁嗰度即系觉得。 嗱呢一点咧，老总，点解释咧？我啱啱进一步都想讲呢一点。即系呢一点只系我其中一样喺议会，我作为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主席咧，我要坦白地将三即系左中右都认同过去对危机处理港铁喺呢个车队嘅安排一定需要。不过咧，我就讲咗嗱，车队安排，头先嗰个嘅即系点样防止到即系电缆。被呢啲大树 屏障嗰、那个 就屏障 嗰个系 嗱，我就只系提出，如果当日一早有呢啲嘅车队安排咧，喺、个恶劣天气未去到好严重嘅时候，因为你见到好多嘅月台已经逼满晒人，特别系东铁系冇月台幕门，又天雨落滑，随住线一定跌咗啲人落去月台落去路轨。嗱，我哋觉得呢个车队安排当然唔系话九号、十号好。离谱啦，天气我都要你开啦，唔系咁讲，我只系话咧危机处理就包括 系嘛，你系 咪兜紧？危机处理系包括埋 港铁系需要有呢一类嘅安排。究竟你当时用唔用与否咧？当然系睇天气。但我哋当日睇到你有啲伙计竟然攞住一大沓100蚊纸走出去同人哋截的士，咁嗰个唔系你嘅伙计嚟噶，你系管理层叫个咁嘅人出去横风横雨。 喂，我又赞佢嘅，嗰啲系啱嘅。不过衰在咧，我又唔明白管理层话，喂，我又唔知派几多钱嘅。 咪就系、是， 喂，鬼乜理由啊？真系， 个纯粹一个即系应急嘅反应。 咪、啊、所以我就 系 话， 政策 一方面 制度嚟噶嘛。 如果港铁个危机处理得好，当然车队当日如果真系咁大风大雨，我都同意嘅。我嘅讲法当时咪要一定要有，我即系讲到我哋过去议会有边啲嘅建议，而港铁到而家都未有实施。 喂，老总啊，实在 咁简单啫， 好奇怪、哦。九铁啊，当年九铁嘅主席啊，田北辰出嚟撑啊副嘅、哦，系啊，佢有个车队80几架车嘅、哦，不过唔知点解吓收咗去边度。 嗱，而家咧。呢啲咧，我估计咧已经卖晒。我估咋吓，即系我一系追问嘅时候， 即系曾经拥有， 而家就冇晒。因为咧，你嗰啲咩 K 十二啊、K 十七喺大埔嗰啲咩转嗰啲咁嘅穿梭巴士咧，基本上而家就龙运 嗰啲巡回线咯， 嗰啲已经系判咗出去。咁我哋又觉得奇怪，如果你当时呢啲 K 车系属于你港铁拥有嘅，嗱，你唔好话十号风球、九号风球，黑雨，就系、是、有时。一然一大堆人涌上去月台喺车站嘅时候，你呢啲列车服务，但系突然间故障咧，呢啲列车就系你嘅资产。 关键咗就系副咗讲就系、是、港铁一定要拥有自己完全可以控制调动嘅车队，唔系临急时候你先去 call 其他。即系对而家咧，全香港旅游巴系缺乏，你连啲校巴。都要加价咧，大家再晒去再游客啊嘛，即系咧，你整个嘅呢个需供求咧系失衡咗，你临急再 call 车嘅时候咧系困难嘅，所以你冇自己主导可以控制嘅一队嘅车队，你都到任何应急 呢个系好啦，又有呢个交通事务委员会立法会嘅主席喺度系嘛嗱。有业界打电话嚟话旅游揸呢啲咁嘅车嘅系车主系想有多种嘅服务，但系规限咗啊嘛，咩1680/1米啊， 所以咧 运输 署对于呢啲牌照咧就好鬼恩循嘅。嗱、啊，我再帮我点都无论如何都要喺呢度再强调咧，我提出呢啲建议咧系我哋反复咁多年嚟叫港铁要做嘅、嗯，我系无意话。如果当日就算有呢个车队，我唔系话你一定要十号风球， 嗯， 棵树抌落嚟你都要出车，我绝对唔系咁样讲过，我只系提出咧呢啲一个两个建议咧，我希望港铁管理层咧，你一定要去处理同埋要去实施，咁、 嗯、 我希望工会嘅朋友咧。就如果用到谴责咧，我觉得严重一啲啦、 啊。 不过我而家今天咧就攞住个大气电波，我就无意喺呢度咧系讲得太多。 啊，唔紧要， 因为 九点半钟有机会同 一阵间咧就要睇你呢、啊這个呢、這个阿林伯你主持啦、啊。我就 呢个协调功能， 系啦，被访者啦。 唔系啊，我而家 工会一方面 我大班学习啊，有咩事就揾阿 Ron 嚟帮下手得噶啦。 嗰位阿 Ron 嘅师傅啊，好 Q， 我觉得系咁，所以咧嗱，一阵间呢个慢慢倾啦。 趁我未走，又同阿家父讲讲呢个系关于呢个系国民教育。琴日林焕光嗱出嚟讲嘢嗱，相信佢讲嘢都系比较系有条理啲，亦、 嗯、 都有一定嘅公信力，亦都有一定嘅客观性吓。但系唯一讲样嘢就讲到话咧，即系政府要睇下，有几多人星期日即系出嚟。 系， 你都评估下咧，系咪去撤回嗰个嘅课程啦？呢方面咧，喂，系咪咧俾人种嘅错觉话咧？凡事就要系市民上街，要数人头即系俾拳头、俾脚力，即系咁先至可以令到政府去改变啲政策咧。政府评估民意 系 咪单系睇上街人数啦？呢方面就可能引起一啲人嘅有咁嘅印象吓。家父点睇啦？ 你知林焕光0371。嘅时候，佢作为特首办主任，唉，前居可鉴。佢话：大佬啊，我梗系要有啲嘢要平衡一下，平衡下林郑月娥同埋谭慧珠嗰种杀伤力先得噶，系咪先？不过佢能否嗱，即系老总你听， 喂，佢都系帮紧拖噶，佢系 佢其实咧嗱，第一佢嘅面容 系 同埋佢嘅表达。 就一定是比较即是令人觉得是 有说服力， 有少少说服力啦。 相对于 呢一啲谭维珠、李卓芬，哇大佬你真係郑耀堂呢啲摆明多一次声就多几万。是嘛，咁林焕刚出嚟咁呢，嗱佢不过佢讲嗰句说话呢，老总我同意嘅呢，即係佢好明显就係、是、如果礼拜日唔係今日咁嘅天气呢、 嗯、 稍微就算热少少唔落雨就得㗎啦。 嗯， 我估计啲人都唔少。因为林焕刚话㗎大佬 啊多啲人多啲脚步就会多啲压力。嗯，跟住0371系咪一个好好嘅效果去反映呢，咁啲人咪咪出上街囉。 上次係咁㗎嘛，你有刺激我哋月楼讲嘅说话，咁本来諗住唔去。 係啊， 咁咪去囉。喂，要數人头啊，同埋呢嗰次特别呢喺维园出发，大家顶住大人都喺嗰度喺度數㗎嘛。大家喺起点數人数啊，所以今次嚟讲呢即係、我哋希望呢，第一今次呢因为天热，同埋即係好多小朋友呢，咁希望警方方面安排好啲啦。 今次主办方面安排好啲啦。大会话呢係中途有休息站。 休息站係啦。 休息站。都要嘅。 补充下啲凉水。 你哋估计几多人呢？ 我就话最少一万个家庭， 最少一万个家庭，即系两三万。 一成三咧，一成三，成四啦，成三啦，系啦。 老总咧， 最少啦。 两万到三万之间咧， 两万到两万。 因为主办单位就话咧，佢哋评估咧约一万人，咁我咗就应该。 好，我就开大啲，我作为大好友，我觉得要突破五万。 突破五万吓， 我觉得呢个五万咧，甚至如果就接近十万咧，就系林焕刚所讲嘅压力。不过我觉得就算三四万都系压力嚟噶， 犀利噶。 开头我觉得政府评估咧就系、是，三几千啦、啊，睇个款， 唔系讲三几百啊吓。 我估佢哋三几千，内部我估计佢哋咧， 好似以前咁喺车打翻院行个圈就算噶啦。 系啊， 以前咁谂噶， 系 啦。 我估你讲两个星期前，佢一定都系咁谂，有乜所谓啫咩？你咪就推下啲 B B 车推得几远啦、啊，你哋咁、但系而家个气势咧，我觉得你一睇嗱、其实睇几多人咧，你从网上边睇，因为最 vocal 最想出声嘅人咧，喺网上面一定出声。咁、但喺网上面你见到咧，已经开始好多群体咧，就话会出嚟，唔单止就系家长， 但系我哋特区政府最弊就唔识评估呢个咁样嘅系， 所以我哋而家咪俾啲药佢咯，吓俾翻啲药，等佢知道，话俾佢听。我估计系唔少，如果你一上五万呢，就系、是、林焕刚嘅所讲嘅压力。 林焕刚效应嗰啲。 呢叫林焕刚效应。不过呢除咗林焕刚当然有李卓芬啦。我觉得李卓芬嘅言论呢即系琴日某程度上面作为一位学者我好失望。即系你作为港大佢应该都仲系副校长。 副校长。 副校长啊大佬。琴日我哋十级自由风嘅啲人话佢系一个佛教徒。 系啊系啊信佛噶系啊。 佢近年讲埋我哋推崇佛教多过做教育我觉得佢都系。 系嘛。咁但系即系佢嘅言论我觉得即系整体虽然佢讲出嚟呢冇谭维珠嗰种嘅气魄吓，甚至令人哋嗰种 你用气，你用气魄咪用气焰？ 气焰系对唔住，系你知我成日都开口夹着你噶啦，花棚讲花槽，唉又咁早，大佬啊又俾雷劈下劈下，跟住头先又拍台俾阿林伯吓窒咗窒， 系要小心你唔好拍台啊！ 好惊噶，啱啱真系对住佢，话大佬，唉真系得啦，唔讲啦，得气焰啦，气焰啦，嗰种气焰咧，其实即系我希望今日咧嗱。梁振英咁耐仲未出声， 系 嗱佢一定系匿 冇啦，佢冇晒气势啦，就真系 你用气势啊！今日礼拜五啊，听日星期六啊，究竟呢两日如果佢一出嚟，我谂啲记者一定问佢礼拜日嘅问题，佢避得一时就避唔到一世， 避埋个，我觉得佢避埋星期日， 佢会避埋星期日 过咗先嘅，系啦， 甚至咧星期日之后咧，佢都再有咩大镬嘢咧？如果即系譬如星期日好多人咧，佢都继续避到九月九号之后，睇下你七十个议员系边打边科，七十个里边有几多建制，七十个里边究竟啲泛民里边有几多好似长毛郁敏呢啲咁恶嘅，咁佢咪慢慢同你逐一。吓、啊，去穿梭嚟去拉票，我觉得都系咁。 突然搞出个立法会出现咗，即系五大恶人、六大恶人嘅时候咧，讲即系真系好睇嗰时。 唔系，所以咧，其实即系你睇到而家个趋势咧，我觉得特区政府特别以呢、這个即系罗范招芬呢类跟开教育，佢知道因为暑假就系老师旅行嘅高峰期，指家长都系高峰期咯、旅行，大佬 系咪？ 因为小朋友放假啊嘛，咁佢就谂住喺五六月咨询，九月 就截止，跟住十月就啊一开波啊新学年就禮啦。佢就用呢一啲嘅招数，加上九月九号就係选举。等你班友哇烦完一轮，佢慢慢去做，跟住呢就諗住暗度陈仓啊，点知嗰啲黄之锋呢啲就唔生性啦，係咪真係就搞我咁大 众。仲、啊、有一个系啊陈色之， 仲有陈色之啊， 咁佢 家长 呢就是、利用嗰个传媒嘅平台发布信息啊。 係。所以呢， 所以今次政府即係嗱呢个新嘅社会嘅运动。好多新嘅对手，好多嘅沉默嘅大多数，你以前唔出声，突然间你激起到佢哋咧，你以前就睇翻反对党，你睇翻激烈嘅反对党啊，嗰啲几大恶人，而家唔系啊，你整个社会即系嗰啲，即系嗱，呢个就系香港嗰个公民意识嘅醒觉，我系社会嘅持份者，我有发言权，我有权力争取到，你喐到我嘅底线，我就会出嚟啦。 即系 呢样嘢要 曾经可能系沉默嘅大多数，而家都发声啦吓。 所以呢我觉得即係沉默嘅大多数，即係沉默呢喺呢个社会上面有时係可能係助纣为虐。所以千祈唔好即係沉默。因为沉默呢你可能即係同一啲即係始作俑者嗰啲人呢，当然嗰啲係唔啱。但你沉默呢其实就係帮助嗰啲始作俑者嚟推动一啲恶法咧，呢个不能不出声。 嗱，我唔知今日特首会唔会开呢个早会啦？如果开早会，我睇翻广大嘅民调，喂，超过一半人系话我唔 like 你噶咯，真系吓 咁犀利。 好啦，系啊， 你呢个系 喂，真系噶，唔系讲 文汇吓， 唔系文汇系讲咧大标题讲话林郑国民教认同广，若不推行就失众望。咁、我话俾你听个广字咧，佢就捉错路啦。而家系民调证明你系唔够人啊嘛， 系所以咧，琴日啊，林郑话如果撤回国民教育，就好多人系失望吓、包括就系我哋啦。 但好多人拍掌咧， 包括大班啦、好失望，系咪？冇乜嘢讲噶咯。 家长代表回应得好佢啦。其实你撤回咧，我哋家长就开心，即 系 好简单。你睇紧啲家长嘅智慧，香港社会嘅民间智慧， 系 政府唔好低估咗，唔好净系焦点放喺嗰啲咁嘅大大声嘅反对声音。 系 整个社会好成熟，香港好多有识嘅事嘅。你唔系再用精英治港，你以为自己好醒，闩埋门咧就包装出嚟叫我哋去买。香港人好咧，不我哋一般嚟讲，即系我哋忙于吓我哋工作、揾食、家庭，我哋唔出声。你唔好骑劫咗我哋琴日大多数嘅啫。 老总，即系你临走之前，我啊即系睇下你嘅评估啊，大家即系你觉得如果啊真系佢有五至十万人上街，你觉得嗱今日好多评论都话政府诶点几多人都未必会撤回噶啦，你估撤回嘅机会有几大？如果真系好多人上街，当然吓、 我一直都觉得到最后都要撤。 都要撤， 但系谂一个比较系体面啲嘅撤，同埋咧有配套嘅撤、因为一撤啊，问题系佢要向阿爷交代。 系 突然间香港民意一出嚟咁重要嘅使命，竟然一俾人一吓，你就退，喂，咁你点做嘢？佢都要中央交代，所以佢谂紧咧，嗱喺撤嘅时候咧，亦都有个有秩序嘅撤离， 有秩序撤离 撤离嘅方法 啊，即系呢个吹鸡嘅时候， 冇个全身而退，有得向爷交代，而家问翻其实喺度。你单系特区政府决定嘅事，绝对要即撤。但问题呢件事系涉及中央，一定要向中央明白、中央理解。嗱，我哋希望中央都理解，此时候硬推，效果适得其反。你要谂个成个推国民教育整个策略，要重新去谂过嘅。 我都同意咧，你呢个分析，我估计咧，即系呢个礼拜日，首先我估计一定唔少人上街。超过头先林伯所讲嘅两三万咧，佢都系一个。 我讲一万嘅家庭， 你一万家庭 ，OK， 即 系 利用家庭，三万嘅人数，我就要突破五万啊！我哋一三五，跟住就可能嚟个七，哇，咁就开心啦。不过咧， 唔系好似啲马步咁实有个钟噶喎，系嘛？ 咪实即系咁啊，梗系啦，唔系我哋讲嚟做咩？啲口水佬系咁噶啦。 都有三个马评人啊！ 唉，当日我睇啊，阿董彪讲马都系咁嘅啫嘛，系咪先？嗱，无论点都好咧，我觉得。即系政府一定会首先用延长，唔使三年啦，用五年，而且咧会有一个比较大型嘅公开咨询嚟做少少功夫，你咁样俾佢落台。 我自己觉得就系、 另外咧，我咧寻日咧睇报纸，即系个浸大教职员会嗰个批评呢个系薛凤殊，我觉得有好嘢。 系啊，好咁啊，新闻之后咧就慢慢继续倾啊，老总拜拜， 唔好喊大台话。 香港航空，香港人嘅航空公司更年轻，很香港。而家时间系上昼八点。 香港航空每日直飞东京，快啲打31511888订飞啦。 DBC 数码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现在由李小欣报道新闻。美股收市全线上升，三个主要指数升幅都超过1%。欧洲中央银行行长德拉吉话会尽全力捍卫欧元，利好股市气氛。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报12887点，升211点。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893点，升3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收报1360点，升22点。金融同科网股普遍做好。美国零售商 Home Depot 升3.6%，收报52.91美元，股价升幅是道指成分股中最大。欧洲股市都是全线高收，当中以法国股市表现最好，升超过4%。美国白宫发言人卡尼说，总统奥巴马没有打算推动加强枪械管控的法案，而是计划采取其他措施减少枪械暴力造成的伤害。卡尼说，奥巴马仍然是支持已经在2004年过期的联邦攻击性枪械禁令，但无意推动重新实施这一项的禁令。他说，美国社会的暴力问题应该从多个的角度采取多种办法去解决，除了制定新的法律，还有其他办法可以减少枪械暴力。奥巴马星期三晚在新奥尔良出席活动的时候说，应该采取措施确保法律规定不能够持枪的人无法买到枪械。他说支持宪法规定的持枪权，但就认为 AK-47 这一类枪械只属于战场，不应该落入犯罪分子手中。伦敦的奥运会开幕前夕，男子足球项目展开了8场的分组赛，其中 A 组的东道主英国以1-1和塞内加尔打成平手，同组的乌拉圭就以2-1击败亚联酋。早前夺得欧洲国家杯冠军的西班牙就在 D 组赛事里面爆冷0-1输了给日本，同组的洪都拉斯和摩洛哥2-2握手言和。至于 B 组的南韩和墨西哥就互交白卷，比赛以0-0结束，同组的加蓬和瑞士各入一球，1-1打成平手。另外 C 组的巴西3-2击败埃及，同组的白俄罗斯1-0小胜新西兰。再有两艘的中国渔船涉嫌闯入俄罗斯专属经济区水域，被俄罗斯边防部门扣查。中国驻哈巴罗夫斯克总领事馆证实，中国驻海参崴领事办公室已经是接获俄罗斯边通报，说在星期二扣查这两艘的渔船，船上合共载有33名船员，同埋查获相当数量的海产。目前这两艘渔船已经抵达纳霍德卡港，中国驻海参崴领事办公室已经派出领事官员前往当地探望船员，他们健康状况良好。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多云，有零散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早上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约28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天色逐渐好转，天气炎热。而家录得温度26度，相对湿度96%。唔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DBC 数码电台交通消息。 早晨，早晨啊！7月27号星期五个早上啊，时间嚟到上昼嘅8:04。今朝早有阿通同大家睇睇外边最新交通情况噶。咁首先有个封路措施提翻大家吓。咁由于受到呢个爆水管影响啊，咁现时九龙湾常怡道向翻牛头角道方向近呢个宏照道咧，暂时要全线封闭噶吓。咁驾驶人士去到上述地点，谨记啦，留意翻临时路牌啦，同埋现场嘅警方指示。好，走翻个对面海睇睇港岛区先吓。咁港岛告示打到嗰阵时，只系去到汽车湖。 会啫。另外东区走廊落翻红隧伊利沙伯大厦，睇埋香港仔隧道过海加埋落湾仔啦，唔错噶，两边暂时都系畅顺嗰只啊。咁西区方面啊，干诺道西天桥落翻中环方向咧，咁啊交易广场车多少少啦。九龙区方面啦，咁公主道过海现时龙尾油站，另外加士居道过海咧排翻到油麻地停一场噶。咁啊睇埋加士居道向翻油麻地方向，上桥位比较车多少少噶。另外启德隧道过海咧呢分钟去到模糊街噶。咁啊将军澳隧道出翻观塘方向排翻到欣怡花园，新界区嘅两条隧道狮隧出翻九龙方向咧收费广场开始车多铺满一阵噶。另外大佬山隧道出翻九龙方向龙尾就小沥源噶，睇埋大埔公路向大围呢分钟咧去到呢个沥源村噶吓。系啦，后日就系星期日啊，同大家预报下当日嘅天气先吓。咁啊，天文台资料显示咧，预计当日咧短暂有阳光，有几阵骤雨。喂，咁即系点啊？即系话咧，如果嗰日咧大家想出嚟游行嘅话，反对呢个所谓嘅国民教育，咁啊记得带多把针啊。如果啲妈咪咧带埋 B B 要点啦？带埋奶粉咯。哎呀，真系可怜啦！点解政府搞到我哋要走烂咁呢？嗱，呢啲咪一国两制啊？唔系应该话呢啲咪一国一制下嘅香港咯？好啦好啦，揸紧车各位请紧记啦，保持警觉，安全驾驶啊！ DBC 数码电台交通消息，资讯最全面，活现在眼前。风波再现，还声于民。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 伦敦运动会倒数。 今届奥运村耗资10亿英镑，即是大概12亿港元建成。奥运之后就将会变身成为东伦敦区的新住宅。其实7月16日开始已经陆续有选手入住选手村了。选手村会为来自超过200个国家、大概1600名选手和工作人员提供住宿。村内有很大的空间，而且有铺头、餐厅、医疗、媒体和其他各项的休闲设施。难怪有份参观的伦敦市长约翰逊亦都对选手村赞不绝口。 康宏金融集团提提你，伦敦运动会今晚正式揭幕了。比赛的世界理应大同，以同等专业态度为你筹划理财方案，理财理人生，康宏金融集团。 太多执着，如何看清真相？信缘亦缘，无非佛事。杂念纷尘，如何条理分明呢？举足放足，皆是道场。执着放下，拾起自在。屋大不如心宽，天朗不如心清。宽港心灵，逢星期五晚11点半 ,DBC 七台数码大戏台。颜联武莲花笑东上司，宽港心灵在霎时冲动节目内播出。宽港心灵由香港普明佛学会赞助播出。 拣啱股票，睇啱四方。DBC 三台数码大千台，大千好世界，新邦证券散户大合唱，唱好外股，赢奖品。逢交易日星期一至五下午3点到3点半，打嚟18721113，数码大千台节目，大千好世界，参加新邦证券散户大合唱环节，唱好唱淡自己心爱股票，即刻胜利买股票，免佣金500蚊。表现最好一位更加可以免佣金1000蚊啊！优惠受有关条款约束。散户大合唱环节由新邦证券冠名赞助播出，需注意投资涉及风险，如有需要请咨询专业意见才作出有关投资决定。 近排公司的 IAQ 提升了，同事的工作效率都高了。 我住的大厦的 IAQ 室内空气质素都不错的，在这里住了这么久都没什么病痛。 是啊，我们大部分时间留在室内，所以空气清新，通风良好，对我们的健康很重要的。 我们一起支持室内空气质素检定计划， 提升室内空气质素，绿色生活齐做到。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主持郑家富、林毓华。 跟翻我哋特區嘅主流價值觀嚟去推行呢啲咁樣嘅教育嘅時候咧，咁呢一套嘅教材咧，就基本上我認為佢係唔合格嘅。其實爭議就係話， 而家有唔少民間嘅團體啊，或者家長啊，以至乎老師啊咁樣咧，就係、是、懷疑緊究竟你係咪講一套做一套咧，甚至乎你係咪喺度掛羊頭賣狗肉咧咁樣。其實今次嘅爭論咧，的的確確咧，就係、是、會加強咗我哋整體成個教育體系喺依方面嘅免疫力嘅，係嘛？即係好簡單咁講，你試下想像，如果繼續有民間嘅團體去製作依類咁樣嘅教材。教育局仲够唔够胆再去接收一啲次课咧？ 次课嚟噶， 啊，即系我哋一齐都用呢两个字，挂羊头卖狗肉啊！首先咧，今日咧我哋就挂咗郑家富出嚟，就大班唔喺度。我哋呢个节目咧，大家如果啱啱起身听到，咦，冇咗大班个哈哈哈嗰个声咧？大家就唔好啊！有啲咩驚奇？大班就未封咪，大班就可能隨時被封咪啫。今天咧，佢要特別任務，呢、這個時間咧，佢可能要準備係啊，即係今日好重要嘅會議。係咁啊，相信 聲明啊，佢係嘛？ 你睇到《蘋果日報》都出咗街啦，信報佢喺大班人語亦都有提到窒礙數碼電台發展嘅幾座大山， 嗯， 大家都可以慢慢睇啊！一陣間我哋都會討論下我哋呢、這個啊諗伯，我哋呢支麥開得幾耐嘅問題，嗯。不過回應頭先林煥光，頭先啊老總喺度嘅時候，我哋都傾緊嗱，你聽到林煥光咧？是一个相当在表达上面呢， 嗯， 即是你会感觉到他是有一定的情理兼备的， 嗯。 有时你都少不免都要觉得他都有时讲返啲人话，啊，即是不合格，跟住就是，啊，偏颇唔系佢讲下，跟住刺科，跟住挂羊头卖狗肉。 啊，你话如果呢番说话是吴克俭讲呢， 是 几好呢，真系。 甚至梁振英， 啊， 出嚟讲，跟住呼吁就系我哋要撤回，咁， 嗯， 咪大家好咯，无需要啲小朋友 B B 车，礼，嗯，拜日可能冒住风雨，又或者系喺个热太阳底下，嗯，都要离去为呢个国民教育反对嘅声音咧嚟去，即系出嚟上街。咁， 嗯， 所以林煥光咧，我相信佢某程度上边咧，佢经历过0371，当时佢作为呢，這个特首办主任面对过呢一个咁嘅危机咧，佢知道其实佢闻到阵趣啦，系咪？ 反而咧奇怪啊，德育同埋国民教育嘅专责委员会嘅主席阿李卓芬教授咧，港大嘅副校长咧，反而咧一路咧迟迟都唔表态吓， 嗯， 到而家表态嘅时候就话咧，日后若有洗脑咧，就会毫不犹豫咧谴责政府。 系 咁，你即系话喂，行下先啦。唔掂我就会打个手板㗎啦，啊， 即係呢啲嘢呢又係正如建制派中人最兴做嘅一套，俾佢过咗先啦，俾佢做咗先啦，唔得落你先谴责佢啦。过去咁多年嚟喺立法会都系咁嘅，即係喂大佬，咁我哋有啲政治嘅判断同埋你对个政策好唔好，你点解唔好嘅嘢，你一定要俾佢过咗先呢？如果你觉得佢唔好，你咪喺而家就要纠正佢，就唔系话俾佢做咗先。当然佢换言之，佢有个大前提咧， 系 即系话佢唔觉得有问题， 吓， 因为鬼鬼咩咁，佢系呢个。 但 系 你咧， 专责委员会 反对声音唔早啲提出嚟嘅时候，佢就话：，诶，你哋事又好明啦，啊，鬼唔知啊， 系啦，嗱，系啦，你讲得啱啦，即系话你俾佢过咗。如果我哋嗱，你睇到如果冇黄之锋， 系 呢啲后生仔，冇 陈色之，系啦， 呢班家长。嗱，我哋可能咧，俾佢淹下淹下，嗯，跟住佢就话：，诶，过咗，你哋冇人出声嘛？我， 啊 哦，做咗咁多嘢咯，咁你哋而家先嘈，迟咯咁。 嗱，另一个咧，我哋都有吓，啊，申报咗利益嘅，就话我哋都系浸会嘅校，浸大嘅校。 系啊，系啊。 唉，嗱，职工会又迟啊，早啲出嚟讲啊嘛，系嘛？即系咧批评呢个咁样嘅，即系一个真系可耻啊！点解一间大学可以出啲咁嘅次货咧，即系啲咁嘅指南， 唔合格同埋次货嗱，所以咧，我觉得国民教育嗱，公道啲讲，确实真系唔系梁振英政府开始，一早已经有。不过问题一早有咧，大家可能就会觉得曾荫权政府，喂， 你唔会咁离谱系咪啊？大家都俾个我哋叫做啊，俾个 benefit of doubt 你啊，我会觉得我俾个疑点你咧，我等你睇下你点做，跟住宣公嗰啲耍下耍下，咁你希望睇下点样，跟住点样做？但系点知梁振英上台，第二日就中联办拜票，跟住就四大任务，呢、這个就系第一任务。咁啲人咧、就闻到浸除，七二九就要上。 仲有一个咧。风波中的人物到而家未蒲头嘅，就 系、 是、浸大呢个当代中国研究所嘅系所长，叫薛凤璇。 薛凤璇， 你匿去边度先嚟？而家你吓， 话呢啲咪即系你想佢逼佢出嚟讲嘢，就七二九多啲人上街咁嘅，系咪咁话？ 薛凤璇咧，当年啊，我啊阿大班提我啊， 系 就话咧，当年就佢系反对喺赤角起机场噶， 系薛凤璇， 佢、 啊、 会六沉噶佢啊， 不过咁。呢一类人勾噶啦，即系如果佢再讲咧，真系加多啲人数上街嘅啫。我哋休息一阵，翻嚟再倾。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 拣啱股票。睇啱四方 ，DBC 三台数码大千台，大千好世界，新邦证券散户大合唱，唱好外股，赢奖品。逢交易日星期一至五下昼三点到三点半，打嚟18721113，数码大千台节目，大千好世界，参加新邦证券散户大合唱环节，唱好唱淡自己心爱股票，即刻胜利买股票免佣金500蚊。表现最好一位，更加可以免佣金1000蚊啊！优惠受有关条款约束。散户大合唱环节由新邦证券冠名赞助播出，需注意投资涉及风险，如有需要，请咨询专业意见，才作出有关投资决定。 大家真风骚之病向好中医女士篇。 暗疮咧，西医叫做痤疮啦，咁咧都系毛囊啦，同埋皮脂嘅炎症嚟嘅。面珠灯嗰啲咧，就可能同你肝郁气滞，谷下谷下咪谷出嚟。 想知多啲健康啲，记得支持数码大声台，大家真风骚。逢星期二中午12:30嘅病向好中医环节啦，呢、這个环节由惠元堂特约赞助播出。 欧美市场疲弱，出口受拖累，香港公司怎样可以逆境自强呢？由7月23日开始，一连5个星期一，潘碧云请嚟贸发局专家教中小企利用崭新的推广渠道，有效运用资源，突围而出。记得收听星期一下午4点到5点 ，DBC 三台数码大钱台，中小企市场推广秘笈是由香港贸发局带给你。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主持：郑家富、林毓华。 考虑到今次游行的活动咧，可能系真系会有一啲小朋友咧，警方咧系会采取一个全力去协助嘅态度嘅，希望整次嘅游行咧系喺一个好安静，喺一个好和平嘅情况之下进行。由于个游行嘅终点咧系我哋天马嘅政府总部，我今早咧亦都系要求咗行政处长咧要喺当游行人士嚟到总部嘅时候咧系作出一个配合。咁我喺呢度亦都预请咧主办今次游行嘅单位咧亦都要维持秩序。德育及国民教育科的推行其实在社会上是获得普遍的认同，整个课程的宗旨亦都是很重视培养我们学生那个独立思考，那个明辨是非，还有能够在判断的时候呢是有这个自主的能力。所以大家可以看得到呢，这个的课程呢它肯定不是一个洗脑式的教育。如果说现在因为有一部分的人士有一些不同的看法，去影响了这个课程的落实执行呢，或许呢就会令很多人失望。 啊， 林郑月娥讲大话。嗱，我啊揸住咧就系呢个《苹果日报》， 系《 苹果日报》委托咗特区政府好相信嘅、好支持嘅、经常都雇用嘅叫香港大学民意研究计划。咁咧 呢个报馆呢吓委托佢做出嘅结果系咁啲咧，哇！就市民对德育同埋国民教育科嘅取态进行嗰啲问题，结果系52% 系 受访咗认为应该各自课程 嘅。 咁你林郑月娥讲乜嘢得到广泛嘅支持咧？真系啊！ 佢话广泛 废话， 普遍嘅认，嗱佢用普，我特别听佢讲普遍嘅认同。咁咧，即系话。在他的阵营底下普遍的认同嘛，同埋呢他要强调的游行呢希望在和平安静中进行，即是话呢你哋唔好搞咁多嘢，跟住諗白我同你分享一下，即係喺网页上面有一啲嘅流传呢，我觉得好值得同大家分享同深思。呢一度呢又讲咁良知与良博的香港音乐人。 嗯， 一个叫黄耀明，默默走在七一人群中。 嗯， 一个叫叶泳诗，佢话示威影响社会的安宁。首先讲下叶泳诗点讲啊？佢七一游行，有人近距离吹哨子挑衅维持秩序嘅警察，大学生以极不友善嘅态度与教育局长对话，有政党以甚野蛮嘅行为冲击特首落区探访嘅会场，这都令我感到一股莫。明的恐惧，香港人，香港人，喂大佬啊，你今朝吓咗我第二次，啊、你拍完队，我见唔到你有个即系吹鸡嘅大佬，你真系，喂大巴佢要投诉，原来你朝头早做节目呢度傻噶啲人，大佬，你又拍队，又吹鸡。大佬唔系，哇呢一下真系 未有喷雾啊呢度， 系、哎，系、哎、啊，你知，喂警察。前几日跌咗支物胡椒喷雾嘅，你攞咗先，你唔好整下讲嗰嘢嚟喷我， 都唔 话 俾你听啦，真系啊！ 俾我读埋呢一句得唔得？啊，林伯，香港人为什么会变得这么缓慢？ 嗯， 嗱，林伯，你听到咧？嗱，叶泳诗啊，我哋啲校友啊， 系 好似系啊， 嗯， 无论系应该系嘅，即系我听完之后咧， 你知唔知爹哋边个啊？ 梗系知啦，大佬、啊、出色嘅音乐人、啊，不过突然间就你知我不断咁话出色嘅音乐人，而家个脑谂嘅叫咩名啦？唔、啊、好记得叫咩名啦，一定系姓叶， 叶 惠康，冇错啦， 佢搞儿童合唱嘅， 系 啦，好多人都好嘅搞儿童合唱 团。嗱，香港人点解会变得咁缓慢？呢、嗯、一句咧，我觉得或者呢一种嘅谂法咧，系喺一啲建制派里边。同权力分享同既得利益嘅人当中呢，喂大佬你梗係觉得我哋系咪好似好嘈啦，你哋班人喺活在呢、這个唉、哎、我都唔知係象牙塔好啊，定係你活在喺你嘅利益当中， 你知唔知係 有人冲击你嘅时候、 啊、你知唔知佢嘅家人系边个啊，佢嘅夫婿系边个啊，佢做咩職業㗎？你知唔知啊？ 系阿 Sir 嚟噶嘛？ 咁咪就系咯， 大佬 咩铁噶嘛？系嘛？ 咁都唔系喎。 啊， 小弟咧，我可以话俾你听， 系 喺纪律部队里边咧，有两种纪律部队系揾我证分最多嘅。你估唔估到边两个？ 啊， 你估下嗱， 消防 系啦， 啊， 同埋警察， 真系啊， 梗系啦。我谂有几多阿 Sir？我每次我送个结婚证书俾佢嘅时候，我都系咁讲，我话我递请愿信递得多，不过呢封嘅好似请愿信嘅结婚证书咧，系送俾即系作为除暴安良嘅警察咧，系好有意思，但 系 希望佢真系除暴安良，唔系打压政治嘅 死咯，阿富啊，你咁样讲以后真系冇人请你，真系。 原来唔紧要，呢个世界， 请呢个世界唔系要俾你教训嘅啫，有冇搞错？你真系，喂，嗰啲系你老板嚟噶，大班不停提我哋，喂，你听众系老板嚟噶。 我自然咧，阿林伯， 你有冇顺劣啊？佢哋啊， 梗系我做人咧，唔系咁样顺劣，如果唔系啲工会唔会咁样闹我啦，系咪？做人你有原则。不过咧，都好多人，我又唔系教训，不过即系分享一下，即系种祝福啫，林伯，系咪？不过嗱，讲翻良知与良博的香港音乐人， 你叶泳诗呢坦白讲即係你喺活在 我想问下那个来源系边度嚟㗎呢个。 我唔知喎不过。 嗱、就是、你今日仲计啦喂网上好容易有人 恶搞㗎喎。喎叶泳诗呢一个说话呢嗱、啊、我唔知边度嚟但係喺报章上我真系睇过嘅。不过呢佢就将佢同黄耀明摆埋一起。 喂但黄耀明自己都上街㗎喎。 唔系黄耀明我未讲呀。就 是 默默走在七一人群中佢就系良知香港音乐人。良博的音乐人就系叶泳。诗呢一度上咁讲， 咁、哦、样 黄耀明呢位梁振英民望低落，为何仍能当选特首呢？呢、這个完全就系抹杀香港人嘅意愿同埋民意。呢、嗯這个城市我哋都有份，一人一票选立法会议员同埋特首，呢、這个系最基本嘅诉求。如果我哋唔出声，边个同我哋出声？ 好嘅， 呢、這个就系咧。哇你吹完鸡又拍手掌话你呢度今日 好多嘢。 你话之后早原来咁咁 好玩 呢你仲有啲乜嘢 仲有呢个未玩啊 仲有咩未玩先、啊、 你仲未玩啊辉哥呢个。 喂呢个好似手榴弹嘅咩嚟㗎。 唔系呢个对讲机嚟㗎。 对讲机。 係啊。 大佬喺呢个直播室使咩做对讲机啊。啊呢、這个 下次仲要大班。 话得俾人封咪啦大佬你哋做埋啲嘢好似即係啊防空洞里面做嗰啲嘢咁。嗱讲返呢一度呢我希望叶泳诗呢我希望佢提呢一点呢佢都要反思。我曾经即係喺好多同一啲外国啲国会议员傾嘅时候呢佢哋好多时候都提到外国如果啲中产呢如果佢能够自己做到中产呢佢会为基层发声。但係如果香港嘅中产呢我哋就要对自己已经有嘅权利同埋利益我哋系唔系要自己都要深思究竟呢个社会系咪真正有公义定系你自己就荣华富贵跟住有啲人觉得呢个社会唔公道唔公义嘅时候你就觉得你一来沉默之余仲要有时踩多脚话你哋嘈、啊、你哋呢吹鸡成日就向住啲警察旁边吹鸡示威游行唔安静。咁呢一个呢我觉得咁样去做呢係不恰当。嗱我又睇到呢个呢爱因斯坦又系网上㗎。嗱呢句头先就系我同阿老总喺度嗰时都咁讲嗱，爱因斯坦讲嘅呢个应该信啦，我都听过咁讲嘅。啊，呢个世界咧唔会被嗰啲恶作多端嘅人毁灭，而系冷眼旁观、选择保持沉默嘅人，系令到呢个世界可能系被毁灭。嗱，呢个就系爱因斯坦讲嘅。所以咧，729，你觉得而家令到我哋嘅制度崩溃，令到我哋嘅教育体系有问题嘅时候咧，唔单止净系家长上街咁简单，唔系净系学生上街咁简单，而系你同我啊，任何一个人啊，对我哋社会未来嘅主人翁嘅洗脑啊，我哋都要出声，否则咧，我哋就做咗助纣为虐之余咧，我哋俾嗰啲真系真正毁坏呢个制度嘅人咧。可能是更可怕呢一点我希望呢今天大家可能被林伯吹嗰下鸡吵醒咗咁但係呢我睇下出面呢都仲係大雨729呢天气报告点呀啊林伯 天气报告咁就继续呢有骤雨㗎啦 嗱我哋就即係阿辉哥呢好快呢亦都将即係叶泳诗呢喺其实就喺自己嘅专栏随想曲喺 AM730 嗰度写我头先所讲嘅嘢嘅。所以呢多谢啊唔怪得你哋又要咩其实就唔使呢个咩好似手榴弹嘅对讲机嘅辉哥见到我哋嘅佢即刻就搜集到呢啲资料。 咁呢个团队嘅合作㗎嘛就係。 係啦咁你团队合作唔該你下次吹鸡睇提醒我。你样样就得㗎啦你唔使讲你唔好吓亲我你拍台又吓亲我。吹醒你就一不离二二不离三我话俾你听。嗱另外呢我又喺网上面睇到。嗱希特拉年代有纳粹青年军。法西斯有法西斯少年。日本军国主要日本的军校学童、 啊、 毛泽东文化大革命有红小兵而家我哋香港有国民小先锋。嗱呢啲就係一历史係可以你会睇到嗰个写照历史嘅潮流係不 断咁喺度重复。 阿富啊，你嗰个平板电脑咧就好快中毒噶啦，你睇埋啲咁嘅嘢嘅你真系。 喂，大佬啊，你都今日吓完我一剂又一剂啊！ 大班话咧，我哋要咧记住，仲要有个 Facebook 要上网要同啲听众。对话 啊， 互动噶嘛， 系啊，咁我 你唔好睇埋呢啲咁嘅咁嘅文章得噶。 你即系话我洗一路啦，系咪啊？ 你 俾人洗一路啦，系嘛？ 俾人洗一路， 点解咧？即系俾呢啲嘢洗一路，系咪先？嗱，我又喺啊，不过43秒就到啦，新闻系嘛？我哋8:30咧都不得不讲，究竟你同我呢支咪咧开得几耐？你今天仲喺度吹鸡又拍台。啊！话俾你听，你即系你都 大班喺度仲唔瞓试下真系 好日子， 你叫小班啊嘛？你叫做 系真系嗱，我哋新闻之后18721111啊，大家咧可以尽情发挥，究竟我哋呢支咪开得几耐啊？ 荣获香港及亚太区最佳零售银行嘅渣打提提你，而家时间系上午8:30，共你与时并进。渣打带俾你4个 Breeze iPhone Apps， 配合不同理财所需。 DBC 数码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8:30，现在由李小欣报道新闻。前政务司司长唐英年同太太今日到台北访问，是唐英年卸任政府职务之后首次访问台湾。他主要在台北附近访问，没有安排同大陆委员会同台湾相关官员会面。唐英年担任特区官员的时候曾经到访台湾2次，今次访台是经由台北经济文化办事处处长朱熹处理，预计唐英年会在星期日返港。美股收市全线上升，3个主要指数升幅都超过1%。欧洲中央银行行长德拉吉话会尽全力捍卫欧元，利好股市气氛。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报12887点，升211点。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893点，升3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升22点，收报1360点。金融同科网股普遍系做好。至于欧洲股市都是全线高收，其中以法国股市表现最好，升超过4%。伦敦的奥运会开幕前夕，男子足球项目展开了8场的分组赛，其中 A 组的东道主英国以1-1和塞内加尔打成平手，同组的乌拉圭以2-1击败亚联酋。早前夺得欧洲国家杯冠军的西班牙就在 D 组的赛事里面爆冷0-1输了给日本，同组的洪都拉斯和摩洛哥2-2握手言和。至于 B 组的南韩和墨西哥就互交白卷，比赛以0-0结束，同组的加蓬和瑞士各入一球，1-1打成平手。另外 C 组的巴西3-2击败埃及，同组的白俄罗斯1-0小胜新西兰。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多云，有零散骤雨同几阵的狂风雷暴，早上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约28度，吹和缓的东南风。展望未来2-3日天色逐渐好转，天气炎热。而家录得温度25度，相对湿度97%，咁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DBC 数码电台交通消息。 早晨，早晨啊！翻工时间去到早上嘅8:32啊，问你分钟啊，继续有阿通啊，同大家睇睇外面最新交通情况噶。睇翻港岛告示打道过海先啊，车龙长翻啲噶啦，去到呢个湾仔运动场。另外东区走廊落翻中环咧，哇，好远啊，北角码头嗰边噶。咁啊，香港仔隧道过海亦都有车龙噶啦，去到管道出口位，不过暂时冇需要间封字嘅。落湾仔暂时唔错啊，顶得顺下呢分钟啊，正常嗰只嘅。咁啊，西区方面，干诺道西天桥落翻中环咧，已经排翻到中山纪念公园。九龙区方面，公主道过海现时龙尾油站，另外加士居道过海排翻到女童军总会，至于加士居道向翻油麻地方向，上桥位亦都车多，开始铺满一阵嘅。启德隧道过海现时浙江街，另外东隧过翻香港收费广场车多少少啦。睇埋将军澳隧道出翻观塘方向啦，龙尾就电话机楼嘅。新界区嘅私隧出九龙依然枕住喺世界花园，冇乜点变噶吓。大老山隧道出翻九龙方向排翻到石门汇处。 村处。至于大埔公路向大围咧，仍然枕住喺和斜村嗰边噶。系啦，讲开反对国民教育，究竟参与定系唔参与咧？支持定系唔支持咧？唉、哎，其实呢啲真系好个人嘅，系嘛？嗱，冇办法啦。如果同利益有冲突嘅，啊，良心说话自然会收埋噶啦嘛，系嘛？啊，即系引诱你吸毒嘅人士，哎呀，唔通同你讲埋毒品嘅害处咩？嗱、啊，真系乜都假，最紧要凭良心，你认为行就行啦，系嘛？冇问题嘅。好啦好啦，揸紧车各位请紧记啦，保持警觉，安全驾驶啊！ DBC 数码电台交通消息，资讯最全面，活现在眼前。 风波再现，还声于民。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 拣啱股票，睇啱市况。DBC 三台数码大千台，大千好世界，新邦证券，散户大合唱，唱好外股，赢奖品。逢交易日星期一至五下午3点到3点半，打嚟18721113，数码大千台节目，大千好世界，参加新邦证券散户大合唱环节，唱好唱淡自己心爱股票，即刻胜利买股票免佣金500元，表现最好一位更加可以免佣金1000元啊！优惠受有关条款约束，散户大合唱环节由新邦证券冠名赞助播出，需注意投资涉及风险，如有需要请咨询专业意见才作出有关投资决定。 Ideal Radio 数码收音机展销会又嚟益街坊老友啦，为庆祝 Ideal Radio 数码收音机专门店分店8月份开幕，决定继续以优惠价399元，就可以买到数码孖宝、对温手提，加埋 DB348 数码收音机，再推出以感动价328元，就可以拥有 Ideal 最佳拍档、对温手提数码收音机、强配 GP Recycle 环保充电套装。今个星期五六日晚上9点前，去旺角电脑中心地下抢购啦！ 水上运动乐趣无穷。要玩得开心又放心，安全准备唔少得。事前做好准备，清楚天气同海面情况，做足热身。食咗药或者饮过酒就唔好落水啦。船隻之间要保持安全距离，切勿单独潜水啊。咁就自然玩得安心又放心啦。开心水上乐，准备充足至正确。 DBC 通识。分分钟为你增值。今日香港， 东边街原本是难民街，西环东边街在最近4个月里面发生3宗货车流后撞入店铺的车祸。其实早在1984年的8月24号亦都有一架装满支竹的货车流后撞入店铺，发生3级大火，造成3死9伤，事后全条街都加添了防滑质料。东边街长约500米，最高斜度是 1.6， 是有名的长命车来的。原来是1851年太平洋天国战争的时候，中国南方大量难民涌入香港，为了安置他们，于是就向山上发展，开凿几条街建屋安置难民，两边就叫做东边街和西边街，而中间就叫做正街了。 DBC 通识，分分钟为你增值。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 明报社评话，教育局局长吴克俭拒绝同家长对话，唔知道有咩打算。政府若果要睇星期日7月29号嘅游行人数多少，先至决定点样回应。咁呢种放弃理性对话，以游行人数去决定政策嘅取态咧，系并不明智。因为咁样就鼓励市民以街头斗争方式去捍卫权益。嗱，林郑月娥话，市民系普遍支持国教科。咁若果因为部分人士有不同意见而唔推行，会令好多人失望。 德育及国民教育科嘅推行，其实喺社会上系获得普遍咁认同。整个课程嘅宗旨，亦都系好重视培养我哋学生嗰个独立思考，嗰、那个明辨是非，同埋能够喺判断嘅时候咧，系有呢个自主嘅能力。咁所以大家可以睇得到咧，呢一个嘅课程咧，佢肯定唔系一个洗脑式 的教育。如果说现在因为有一部分的人士有一些不同的看法去影响了这个课程的落实执行，或许就会令很多人失望。 对这个讲法，明报就问，不知道林郑月娥有什么数据去支持说市民普遍支持国教科这种讲法。另外，林郑月娥表示说教师会进行任何洗老师的工作是对他们不信任了，若果这样讲亦都不公道。明报就说建议林郑去看一看教育局的《我学会了唱国歌教案工作纸》，这份工作纸是给初中用的，有所谓中华好儿女的测试。那怎样测试呢？就要学生按七项的指示去做动作或者回答问题，其中有三项是要求学生大声讲出答案，包括我为到自己是一个中国人而高兴等等，还要要求教师引导学生听到国歌的时候要甚至会好像运动员一样以身为中国人为荣，有感动流泪的感觉。教案整体的铺排看不到有给学生多元多角度思考的空间。另外，教学方法也都并非香港人习惯的方式，显得突兀，不知道林郑月娥的洗脑式是什么定义了。期望他看了这份工作纸之后同市民分享一下他的感受。香港绝大多数教师无可置疑都会抗拒洗脑式工作，但是他们工作繁重，加上教育局有爱国平衡这个无形的监察压力，教师只能够身不由己地按教育局的设计去执行。这样的教学空间对教师又是否公道呢？政府资助教联会辖下国民教育服务中心编制出版的《中国模式国情专题教学手册》内容偏颇，对中国现政权歌功颂德，以爱国包装灌输不正确的资料，引导学生认同中国现政权，洗脑功能甚为明显。部分内容连吴克俭亦都批评是偏颇，但是教育局就不彻底同手册划清界线，不要求国教服务中心撤回。更荒谬的是吴克俭连手册是否教材都讲到颠三倒四，教育局仍然死抱不放。那教家长怎样相信他们的子女并非面对洗脑教育呢？近日有讲法说教育局可能会开展让步，由三年延长到四年，即使属实也都只是治标。治本之策就是押后国教科，开展全面咨询，在社会上凝聚国教科教些什么，怎样教，怎样平衡这些的共识，那国教科才有可能顺利推行，避免出现社会撕裂激化内耗的局面。 好，阿林伯头先呢，你就喺度吹哨子啊，因为我哋嘅监制朋友啊，同埋控制室等人呢，一听到吹鸡，哇，大佬系咪唔讲得呢？嗱，我要 系演变之中嘅，真系 错啦，唔通奥运足球啊，英国对塞内加尔喺度吹鸡开波，咁咪又唔讲得啊？下下讲吹哨子。开波啊，唔系咁嘅，因为佢真系吹鸡啊嘛，嗰个真系鸡嚟嘅。我哋呢啲咧一样还一样，我哋就唔觉得呢一样咧有啲咩抵足，唔系话吹鸡做乜嘢。 睇下嗰个喺乜嘢情况系用啊吓，嗰个叫 context。 不过你就最好唔好吹咁多啊，大佬，我唔该你。 我 系吓亲我， 今日第三次到咁上下， 真系 系啊！ 哇，你真系。我未听过好 彩我五月十五号到而家即系用咗三次。 你头先off mic 嘅时候讲俾我听，原来你有特别嘅用途喎，你揽住大家你又见唔到啊林伯啊，林伯原来咧系随身就挂住条，我就唔用狗带形容啦，即系呢条唔系狗带嚟嘅， 好靓啊呢个。 不过咧，即系你挂住嘅职员卡就跟住就。多过呢个哨子， 系啦， 作用何在呢？ 作用何在？你知唔知我哋几早翻工嘅？真系，我入停车场嘅时候咧，个停车场差唔多好似冇车嘅。 系， 咁你沿途咧，你真系吓、啊，你知唔知上 lift 要经过几多道门咧？真 系， 万一 系， 你知啊？我哋冇钱搵人咧，系跟住我哋吓、 啊。你欠啫， 咁我哋咧， 你想搵都搵到嘅。 咁啊，于是乎咧，就呢个系一个其中一个引起万一出事嘅时候咧，可以求助嘅方法嚟嘅。 哦，即系呢个。啊女士就有防狼器啊，咁、啊、你呢个系防咩器呢？ 防闸啊， 防闸器。 唉，真系呢个阿林伯，我谂我哋都真系好多人都留话，喂，你哋 DBC 嚟到，哇，净系我哋啲门咧一个又一个，跟住我哋嗰啲保安嗰啲卡咧一张又一张先入到嚟我哋直播室，哇，我哋呢度系咪即系好似啊防预防呢个恐怖分子一样？跟住你又带住个哨子，我哋系咪好唔安全咧？即系我哋觉得我哋究竟我哋支麦嗱？又要去一阵间，仲有一两分钟就休息啊！我哋好难讲得咁快咧，你会话俾大家听，究竟吓《苹果日报》今日啊大班都讲咗啦，股东被河蟹，数码电台随时封咪。 喂，嗰、那个系编辑讲，嗰、那个唔系大班讲，你真系，哎呀， 咪咁啊！ 咁容易俾啲编辑误导咗你 嘅， 真系 唔系嘅。一阵间读出嚟睇下呢度点咧，呢、這个都可能系大班想引导嘅编辑，系用呢一个咁样嘅写法嘛。不过呢个之前咧，趁住少少时间，我又觉得咧，捷克前总统哈维尔，我同你分享几句好简单。佢话专权政治下嘅人民咧，系无需相信一切神话，但系咧，佢哋要装成笃信不疑，系接受呢种随波谎言。咁样咧，呢、這个制度就成为咗谎言嘅制度。所以咧，嗱七二九，如果我哋唔甘心接受呢个谎言嘅制度，我哋就应该七二九出嚟。就为呢个谎言嘅制度去打破，呢个咧我哋希望啊，我翻嚟咧休息一阵，翻嚟咧阿林伯，我讲过好多次啊，真系要讲下究竟大班点解啊话我哋随时可能封咪，点解今朝佢冇嚟开咪咧？ 开董事会啊嘛，了 风波再现，还声于民。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 中小企市场推广秘笈。 贸发局在香港一年就办30多个展览会，一年来讲只是计香港的展览会，我们有600多万张卡片收到的。贸发局亦都带团就去到很多外国的展览会，在法兰克福、在纽约，怎样将那些外国买家的等于卡片派到给我们的厂商。其实大家如果有机会行我们的展览会的时候，你们留意一个好像放大镜的物体的图像，同事一见到买家入场就会问一个很简单的问题，你来到香港你想找什么产品？譬如一个电子展，我想找一些 MP3 的产品，我们的同事呢会即刻在我们的网站上面印一堆资料出来。那些是什么资料呢？就是那些厂商的资料。那么他们有个公司名，有个摊位号码，有那张产品的相，利用这个网站的平台配合我们展览会来的买家，更多人可以见到你的产品。 如果想听翻足本访问，请登入数码大展台 Facebook 专页，无论是贸发网、App 嘅线、企业联刊，定是小批量采购，都可以帮你找到新商机。请即上 hktdc.com 或致电1830668查询详情。中小企市场推广秘笈是由香港贸发局带给你。 本节目只反映节目主持及个别参与节目人士的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本台立场。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 主持：郑家富、林毓华。 1:40，小班第日咧要早啲起身，听下领导人嘅训示。 系 大班有讲过噶， 我话你 啲 杂 志乜嘢咩咩话立立乱， 系 咁唔好理系咪立立乱。呢度系100个人嘅团队。是做7个频道的节目。 是。 啊好。最紧要是节目好不好听的嘛。 是。 啊、 是 后面有什么事家事来的。 没错、啊、没错。这些家事呢、啊、我每次我都想休息完之后就读出大班佢在这个信报的文章和、在苹果那个讲文里面一些看法。不过因为我们一早约了呢浸大教职员工会陈士齐作为发言人呢，我一定要尊重我哋揾到嘅啲嘉宾，唔想佢等得太耐。就住琴日浸大对于嗰份咁嘅爱国教育嘅小册子有啲咩嘅睇法？ 中国模式啊， 冇错。早晨啊，陈生。 早晨啊， 早晨，早晨。你可唔可以讲讲啊？我哋直播室两位咧，我哋都系浸大嘅校友嚟嘅。 系 啦， 我唔敢讲，我以后我仲够唔够胆公开讲个系。 不过我哋嗰阵时未系浸大啊，阿林伯，我哋而家就 学 院啫，所以而家升一格噶啦，系嘛？ 学院唔紧要啊，学院都系大学。 梗系好，咁你请讲，我哋俾啲时间。 系啦， 佳 臣，点解你咁迟啊？你员工会代表咁迟先发表呢个立场咧？ 对唔住啊，唔可以话叫迟，因为大佬。我哋做员工嘅，我唔系 pay to do 呢个 job 噶， 喂，唔系呢个良心嚟噶嘛？呢个系 唔系啊？就算系良心，你知唔知我系几忙啊？ 系 我根本上我暑假喺度教紧呢个 summer course 嘅， 系 咪？而且 唔系阿陈志齐，你唔使回应阿林伯嘅，林伯都系咁以即系讲下嘅， 真系要解，真系要解，有好多人喺度问我哋，点解 你 会迟啊？ 你早啲有回应 嘅， 我提 大佬，而家有回。 我有责任，我有责任，我系 pay to do 呢个 job 咩？我唔系噶嘛，我哋系即系凭良心去做工会啊嘛，成个浸大，成几多员，几多千员工，得几个人喺度做紧呢个理？ 我撑你，陈志齐，因为头先阿林伯嗰支哨子吓亲我， 又要 写 嘢，又要搵，又要 嗱，我哋 唔 好嘥 时间 啦，陈志齐，嗱。请你好简单地讲出你对呢、這、一个你哋或者你教职教职员工会点睇？ 呢份嘢系啦，嗱，教职员工会我只系尽我个良心嘅责任，而且亦都系尽一个学者嘅责任，即系想话俾人听，浸大唔系个个同事都系呢啲咁嘅垃圾， 嗯，系 可以出一本垃圾嘅教材， 垃圾 攞政府钱出一本垃圾嘅教材， 系啊，仲要俾人批评系次货阴公真系， 佢唔系次货，林焕光讲得过。林焕光已经今日冲淡咗佢讲法，佢系一本，佢系一本。我啱啱其实我琴晚摆咗落你哋嗰个 Facebook 网页嘅，我有个朋友写得好好嘅，佢比我哋讲得仲好嘅，我摆咗落去。佢话你根本系夹硬呃一本广告 系 俾我，然后仲要我俾钱啊！即系我睇广告我要俾钱，我而家系咪啊？ 系， 我睇你嗰啲国情广告，然后我仲要去俾钱，我仲要扮我觉得好中意， 系 咪啊？咁好啦，琴日我哋讲完之后，呢个咁样嘅薛凤璇，我唔知佢咩人嚟嘅，佢直情可以自己仍然闪埋，然后咧就即系净系喺个 Facebook 净系喺个喺通知啲传媒吓，我哋咧喺我哋嘅网页度已经咧就即系回应咗啦，我哋咧力求平衡。我覺得平衡你條命咩？真係有乜嘢咁平衡？佢根本上完全呢份嘢係一份偏頗到不得了嘅一份東西，完全係一個學者羞於去做嘅嘢， 羞愧 係啊，羞愧。佢呢個人當年咁啊，可以調侃全世界，叫你去你唔鍾意起核電廠，你去跳海啊咁。咁你有勇氣嘅，你咪攬出嚟話俾全世界聽，我點解認為呢一份嘢係好嘅？係咪？俾理由冇喎，冇理由，然後就話我力求平衡，我唔知佢平衡邊點，佢即係話做一啲 empty statement， 然後咧跟住仲會話我哋而家係抹黑佢。 係， 我諗下你而家問題係你令到我，令到全香港嘅大學。大学同埋即系专上学院嘅所有嘅同事都蒙羞，一个大学嘅一个国情研究中心吓，咩咩当代中国研究中心，整本咁烂嘅垃圾出嚟，然后话我呢份嘢系好嘢，咁然后要另外所有人蒙羞，就系你开始进行一个赤裸裸嘅政治献媚，然后你仲要话自己。仲要话我呢个唔系献媚， 明白？阿陈志齐啊， 嗯， 我想问一下你哋教职员工会咧，里边嘅会员咧，喺呢个问题上边，今次就即系咁高调地，即系发出你哋一个谴责嘅声明啦。咁跟住落嚟，你哋会将呢一样嘢点样向校方，即系会唔会有进一步嘅行动嘅？ 嗱，我哋。好难有啲咩叫进一步行动，佢而家好似佢咁样，我寻日谴责完佢。 系 我哋即系所谓学者，其实可以咁讲，我系得把口嘅，我做人就系为即系死剩把口，我 同埋有良知嘅呢、 這个 紧要嘅，系啊。 咁我系用呢把口去讲清楚一啲嘢， 系 系咪啊？咁我讲完之后，佢仲要咁样驳我。如果我哋有命嘅，我仲要再同佢驳过，大佬啊，我哋系好忙做紧人。好多嘢要做，我哋点可能 用咁多時間嚟到即係不斷招呼佢，由六四到而家，又李旺陽事件，跟住又乜，然後又跟住七一遊行完，哇！我哋根本就自己有好多嘢，但學校教學等好多嘢喺我哋度。咁我哋做完啦，跟住擠少少時間出嚟，終於完成咗一份聲明，譴責完佢。好啦，如果佢係孤惡不盡嘅，我哋冇嘢可以做喎。但我哋校方，我哋都已經督促校方，你唔好當擋箭牌，你就完全唔需要理會佢，佢攞緊你個名嚟到做一啲垃圾，係咪？用你個名去賣假藥。咁然後跟住你就話，這個賣假藥唔關我事。 我諗啊，陳士齊，即係作為浸大嘅校友呢，即係過去咁多年校長嗰個身份同埋校長嗰個背景，由吳清輝年代開始，我都覺得浸會呢已經係赤紅咗㗎啦，赤化咗。 佢赤化咗唔緊要啊， 唔係赤化咗咪證明 墮落先得㗎嘛。 赤化就已經漸漸走向墮落嘅階段呢，呢個係令到好陰功。 都有個譜嘅。係。墮落每一間大學嗰個校長間間都係都要做俾面 party。我哋每年我哋工會都要去呢啲俾面 party， 去呢啲國慶，我哋都睇住佢哋點樣做戲。個問題係你唔好做得太過分。 係，冇錯。 似奉船呢一種係赤裸裸嘅做狗奶鞋底，然後仲要唔知醜咁樣講嘢，即係我哋只能夠話，我只能夠話氣憤。我尋晚我哋就鬧完佢之後，佢嗰個咁樣嘅聲明睇完之後，即係得啖笑。即係話呢個人係唔知醜到一個地步，係我哋唔知點樣形容。不過問題就係政府一定要交代，點解佢可以俾咁嘅錢，成千幾萬要一份垃圾翻嚟，而就違反曬佢所有教科書守則。 係， 齋常我又唔見到校長有講過嘢嚇。 佢望我哋俾埋，我哋可以依翻俾大家。係，就係佢只係咧，由於少數同學詢問呢樣嘢，佢就覆嗰少數同學。咁啊，嗰個亦都係好隱形㗎。冇人知道佢覆咗就話，我哋基於學術自由，我哋要尊重，我唔可以做任何嘢。 有冇搞錯啊？真 係。如果嗱，唔係嘅，學術自由係有個基礎喺度嘅。我唔想到時我鬧完佢之後，佢又做我啲某啲嘢對付我，咪明唔明啊？即係你基於學術自由，我話得個，但係如果你基於學術自由，要睇下咩情況。好似趙心樹嘅情況，佢已經屬於呢個學術咧，係即係話所謂欺騙，咁就學術自由唔可以派啦。好啦，如果而家我哋要建立嘅系要建立一个嘅先例，就系、是、如果你进行政治献媚，如果你嗰个学术质素太差，我要点样去 deal with 嗰样嘢？系咪？即系譬如通常我哋去教资会申请一样研究，如果我个 proposal 写得太差嘅，咁我去又唔俾钱，我呢个咪就系惩罚咯？系咪啊？亦都话唔俾得钱你咁样。好啦，但系呢一个。佢话自己自负盈亏，然后佢而家写一份垃圾出嚟。咁、我话最基本嘅对佢嘅回应就系、是你校方应该要搵人睇下呢份嘢垃圾到咁，我话你唔准用浸大嘅名咯、你用浸大嘅名，你 冇 错，即系整 唔准佢用浸大嘅名。嗱，陈士齐，我听完你头先呢几分钟嘅说话咧、我都觉得即系其实。你应该到我哋嘅学生会啊，我哋班学生都应该一齐出声。 学生咪仲晚，而家都唔知道。 唔系，所以我哋喺呢度呼吁啦。嗱，教职员出咗声啦，学生应该出声。跟住七二九，我相信陈士齐你都会出嚟噶啦，系咪？ 梗系要出嚟，咁啊唔会辛苦咯，大佬。 冇错，由下街都需要噶啦。 八月都未停过。 冇错。辛苦你啦！ 伟大祖国就好伟大啦。 Okay, 有机会见到黄英伟，我都问佢，佢都要表下态，真系你唔好缩埋一边。 有啲人系咁啊！多谢晒你，陈志仔。 因为咧，再一次公开讲啦， 系 二十一号晚，原本校长约我哋全系啲校友咧，就去佢嘅系 而家个校长系边个啊？ 陈新之啊嘛， 陈新之 咁啊，宵夜食嘅， 宵夜食。 咁我就公开讲啦，我就唔会再接受呢啲咁嘅邀请，同埋以后校叫我做乜嘢，全系叫我做乜嘢咧？我都唔做， 我又讲个 直至到呢个赵教授咧消失为止。 我又讲个故事你听啊，林伯，你知我当年系大家浸会校友啦，我亦都喺浸会，我喺澳洲读完书翻嚟咧，我喺浸会 教过 校外课程，教书兼做行政啦。 系 跟住我出咗嚟做咗议员之后咧，有浸会中人就话喂。 想可能找你请你做校董喎、啊、咁话话諗真啲喎、啊、你哋、嗯、我当时用民主党党员身份。咁我讲完提醒嗰个政治意识唔高嘅朋友之后佢返去话係喎真係。 下一条 阿郑家富你当我冇讲过啦咁。咪就係咁囉呢个世界係咪。好嗱趁住新聞之前有听众喺旁边我哋就听听刘小姐。 早晨刘小姐。 早晨啦。 早晨。 早晨你有咩想表达 郑议员。咁我想打你电话呢我就想讲一讲有个国民教育嘅两件事。一件就是谭慧珠女士咪前两日喺度讲嘢嘅。 係。 即係喺我嘅角度呢即係我係专业人士嚟嘅。即係我觉得佢係冇资格讲嘢嘅。因为第一佢呢个人已经左派咗㗎啦。咁唔代表香港人。同埋我諗到佢嘅意识呢佢提六四同埋李旺洋。佢唔好以为提呢两样嘢就代表佢已经好民主㗎啦。跟住呢两样嘢呢係代表话唔可以加入嗰个国民教育里面嘅议题里面。咁已经我觉得佢係愚弄緊我哋香港人以为佢讲两句就可以耍走我哋囉。 係佢仲係諗緊佢八十年代嘅谭慧珠啊，唉，多谢刘小姐嘅电话。新闻之后1872111继续开放。 香港航空，香港人嘅航空公司，更年轻，很香港。 而家时间系上昼9点。 香港航空每日直飞东京，快啲上 HongKongAirlines.com 订飞啦！ DBC 数码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现在由李小欣报道新闻。浸会大学教职员工会理事陈士齐在本台节目上再次是指出，浸大当代中国研究所编制的中国模式国情专题教学手册内容偏颇，一面倒歌颂中国共产党，指主编者不负责任，认为事件严重损害浸大的声誉，要求校方正视和检讨，又要求浸大当代中国研究所所长薛凤璇向公众交代事件。前政务司司长唐英年同太太今日到台北访问，是唐英年卸任政府职务后首次访问台湾。他主要在台北附近访问，没有安排同大陆委员会或者是台湾相关官员会面。唐英年担任特区官员的时候曾经到访台湾两次，今次访台是经由台北经济文化办事处处长朱熙处理，预计唐英年会在星期日返港。一连五日的动漫电玩节早上10点会在会展开幕，现在已经有几百人冒雨排队等候入场，秩序大致是良好。伦敦奥组委在不够24小时内两度尴尬认错道歉。今次的错误是有关男子足球 A 组英国对塞内加尔赛事的长刊，在介绍英国队代表祖亚伦的时候错误指他是来自英格兰，但效力英超史云斯的祖亚伦是英国队五名威尔斯足球员之一，另外四名威尔斯球员的资料就没有出错。伦敦奥组委话已经纠正错误，并会在英国队下一场的赛事之前赶印完成新的长刊。在昨日的女子足球分组赛里面，当介绍到北韩的球员出场时候，球场屏幕错误展示了南韩国旗，北韩的球员一度离场抗议，主办单位道歉之后先至平息事件。伦敦奥运会开幕的前夕，男子足球项目展开了8场的分组赛，其中 A 组的东道主英国以1-1和塞内加尔打成平手，同组的乌拉圭以2-1击败阿联酋。早前夺得欧洲国家杯冠军的西班牙在 D 组赛事里面爆冷0-1输了给日本，同组的洪都拉斯和摩洛哥2-2握手言和。至于 B 组的南韩和墨西哥互交白卷，同组的加蓬和瑞士各入一球，1-1打成平手。而 C 组的巴西3-2击败埃及，同组的白俄罗斯1-0小胜新西兰。 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多云，有零散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早上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约28度，吹和缓东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天色逐渐好转，天气炎热。而家录得温度25度，相对湿度97%。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延长到早上的10点。这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DBC 数码电台交通消息。 早晨啊，翻工时间去到早上嘅9:03啊，呢分钟啊继续有阿通同大家睇睇外边最新交通情况噶。咁啊，首先一宗交通意外消息提翻大家。咁啊，荃湾路向翻屯门方向近呢个晋升工厂大厦，咁啊慢线有宗交通意外，龙尾排翻去丽景噶。咁啊，另外呢个同样有交通意外啊，港岛嘅香岛道啊，近乡村俱乐部一段咧，咁啊需要实施嘅单线双程行车。咁啊，驾驶人士去到上述地点啊，留意翻临时路牌嘅指示啦。好，顺势睇翻港岛区，咁啊告示打到过。再加埋快线啊，跑马地同埋北角方向咧，呢分钟排翻到演艺学院咁远啦吓。另外东区走廊落翻中环龙尾北角码头，睇埋香港仔隧道过海，加埋落湾仔啦，两边仍然车多管道口，不过暂时无需要间封字嘅。咁啊，西区干诺道西天桥落翻中环方向咧，现时去到中山纪念公园。咁啊，西隧向中环咧出口位比较车多噶啦吓。咁九龙区方面啦，咁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另外加士居道过啦去到果栏噶。咁啊，睇埋加士居道向翻油麻地方向啦，现时康庄道桥底，另外启德隧道过海就去到新柳街，咁东隧过翻香港亦有车龙噶，车龙已经排翻到丽港城噶啦吓。另外将军谂住喺电话机楼冇乜点变嘅，咁新界区私隧出九龙咧就隔田村，另外大澳新隧道出翻九龙方向咧去到呢个石门回旋处噶，系啦，见到国民教育嘅推销手法，唉，点会唔流汗啊嘛？即系话动物书籍啫嘛，明明系一个鹿嚟嘅，啊佢又话系马，明明系老虎佢又话猫，咁真系冇计噶嘛嘛？啊最火嚟咧就话呢本系好书好指引，唉，即系我哋俾钱你噶嘛，大佬啊，我哋俾钱你整嘢食，你整啲垃圾出嚟，仲话好味，仲逼我哋食，唔好玩啦，唔好咁阴功啦，好唔好啊？好啦好啦，揸紧车各位请紧记啦，保持警觉，安全驾驶啊 ！DBC 数码电台交通消息，资讯最全面，活现在眼前。 换冷气机，梗系拣自动自悭电噶啦。 而家时间系早上9:05。气温25度，相对湿度97%。 咁就要揀全国销量 No.1 嘅格力冷气机啦。 风波再现，还声于民。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 中小企市场推广秘笈。 外国买家嚟到香港咧，会印埋个地图俾佢嘅。就算跌咗嗰个名单都唔紧要嘅，因为我哋夜晚会 email 翻俾佢嘅。我哋嘅供应商咧，当晚咧，我哋亦都会电邮翻一张名单俾佢，即系话俾佢听，我今日介绍咗边一个国家嘅买家俾你。我哋其实做个统计嘅，每一次展览会咧，我哋每一个供应商咧，平均嚟讲，佢收多100个名单嘅。我哋做呢个服务咧，系365天做紧嘅，全世界嘅 office 咧、办事处咧嘅同事都用紧呢个服务嚟帮啲厂商嘅。 如果想听翻足本访问，请登入数码大千台 Facebook 专页，无论系贸发网、App 嘅线、企业联刊，定系小批量采购，都可以帮你揾到新商机。请即上 hktdc.com 或致电18306688查询详情。中小企市场推广秘笈系由香港贸发局带俾你。 想小朋友暑假玩得开心，又想学多啲儿童健康知识，今个星期日下午2:00-5:00嚟数码港参加亲子健康乐心啊嘉年华啦！由医生同你边玩游戏边讲解儿童常见疾病，迷你奥运会等全家人齐齐做运动，仲有表演摊位游戏，又有礼物福袋，一齐嚟数码港开心放暑假啦！ 危局天气下工作，雇主同雇员要特别小心预防中暑。老板应评估雇员中暑的风险和采取有效的预防措施，例如提供清凉的饮用水，安排适当休息时间等。雇员应定时饮水和留意身体状况，有头痛或口渴等中暑的早期症状，应尽快通知主管和提医生。想知多些，打劳工处热线2852-4041查询吧。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 目前大家如果扭开数码收音机咧，系可以收到 DBC 数码电台嘅七条频道、港台嘅五条频道、凤凰优越嘅一条广播频道。咁另外咧，新城电台三条频道就喺度试播阶段。咁其实香港嘅数码广播咧，可以讲已经系全面开展噶啦。咁但系点解仲未成为呢个嘅热潮，俾市民咧系广泛咁熟悉同埋接受咧？今日郑大班喺信报嘅大班人语呢个专栏里边咧，就系提出咗一啲嘅分析，就睇下窒外数码电台发展有边几座大山。咁佢话首先同推广高清电视不同，政府并冇好似过往一样咧，明确表明最终会取消模拟电视广播。喺拓展数码声音广播嘅同时，就依然保留 FM 广播以至到 AM 广播。咁所以一般听众咧，并冇迫切性需要立即购买数码收音机，因此拖慢咗数码声音广播嘅发展速度。咁其次咧，就系政府嘅技术支援咧严重不足，以致覆盖率至今仍然受到好大嘅限制，影响普罗市民接收数码声音广播嘅程度。到今年7月为止，七个主要发射站已经完成噶啦，可以覆盖全港大概72%嘅地区。咁但由于某啲地区受地形影响，至今仍然未能够完全稳定咁接收到广播信号，所以必须要增加补点发射站，以减低地势同埋建筑物遮盖嘅影响。咁当然要真正做到名副其实咁去覆盖全港，政府仲需要协助解决港铁同埋隧道无法接收电台广播嘅问题，扎成港铁喺隧道增加必要嘅装置，以便数码声音广播可以真正无远弗届覆盖全港。而另一个窒外数码声音广播发展嘅原因，就是发射功率不足，因而影响到数码声音广播嘅质素同埋稳定性。据资料显示，邻近地区广州嘅数码声音广播发射功率已经达到20000瓦，澳洲更高达45000瓦，但是香港七个发射站最高嘅歌富山发射站发射功率咧只得6000瓦，其次嘅笔架山发射站发射功率就跌到3000瓦，南丫岛同埋飞鹅山发射站咧就分别系2000瓦同埋1000瓦，青山发射站嘅功率就低至150瓦。金山西南发射站分别是250瓦和750瓦。最低的就是九龙坑山北站竟然只得40瓦。而九龙坑山南站都只得500瓦。尽管困难重重，荆棘满途， DBC 数码广播有限公司对本港投资发展数码电台广播仍然是充满信心。除了用数码收音机接听之外，市民亦都可以用智能电话免费下载 App 收听。现时已经下载的 App 数量超过220000。当然用电脑上网收听亦都是另一个途径。现时每日经电脑收听的听众已经达到数万人。此外，听众仲可以透过 Now 电视嘅频道571以及电信盈科嘅 i2 收听。前者嘅电视用户高达122万，而后者嘅数量亦都高达200000部嘅。大班话咧 ，DBC 相信只要破旧立新，一定可以用最小成本发挥最大经济效益，建立一个新媒体，营运一间拥有7个频道嘅新电台，发展一个新市场。现时公司全职职员是不够100人，是同业前所未有的最小规模，但短短几个月已经发展成为全港最民主开放和言论自由的平台，因而亦受到一定的政治压力。行政会议成员罗范昭芬就曾经扬言不可以比 DBC 做大，另一股更庞大的政治势力更有意扼杀 DBC 之萌芽，对数码电台广播的正常发展不无一定的压力。因此数码电台广播要茁壮成长，除了经济资源之外，还需要广大市民鼎力支持，才可以确保言论自由的空间。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 近年香港兴起单车热，想知点样先至踩得安全又开心，咁就要留意好玩星期天由前香港单车代表贺少伦传授嘅单车安全秘笈，逢星期日早上8点至10点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好玩星期天单车安全秘笈，由 Champion System 特约赞助播出。Champion System 专业定制多功能运动服饰，系世界多支职业运动队伍同国家队嘅指定生产商。 中小企市场推广秘笈， 网络嘅世界咧，一个外国买家佢嚟到亚洲区，佢揾一个供应商，佢都唔知呢个系真定假嘅。引入邓博士呢个 partner 之后咧，佢会查到呢一间公司喺香港有冇呢个地址啦，有冇呢个电话啦，有冇呢个人啦。查过晒之后，所有嘢咧系真确无误之后咧，佢就会有一个印章咧，就吸喺嗰个网站上面，我哋叫 DMB check， 就俾啲外国买家有个信心。天星集团佢系一个世界级嘅认证机构啦。咁无论你嗰个证书系边一个认证机构发出嘅，佢哋都有办法查到呢一张认证咧系真定假嘅。我间工厂有20张认证，咁佢查过之后咧，证实20张证书咧都系真嘅，咁佢咧就会喺个网站上面咧，亦都吸一个印，叫做 Intertech Verified， 咁啊俾一啲外国买家睇到咧，咦呢间公司做到边个标准嘅，咁佢亦都有信心去再同你倾生意做生意咯。 如果想听翻足本访问，请登入数码大千台 Facebook 专页，无论系贸发网、App 嘅线、企业联刊，定系小批量采购，都可以帮你揾到新商机。请即上 hktdc.com 或致电1830668查询详情。中小企市场推广秘笈系由香港贸发局带俾你。 大家争风骚之病向好中医女士篇。 暗疮咧，西医叫痤疮啦，咁咧都系毛囊啦，同埋皮脂嘅炎症嚟嘅。面珠灯嗰啲咧，就可能同你肝郁气滞，谷下谷下咪谷出嚟。 想知多啲健康啲，记得黐实数码大声台，大家真风骚。逢星期二中午12:30嘅病向好中医环节啦，呢、这个环节由惠元堂特约赞助播出。 本节目只反映节目主持及个别参与节目人士嘅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本台立场。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主持：郑家富、林毓华。 9:15啊，听咗卢浩荣监制咧读咗大班嗰个文章，几时有嗰个俾人和谐啫？ 嗱，7:09。我就想开始讲呢个话题，但你知我系替工嚟嘅啫，系嘛？即系控制时间又唔到我礼嘅，你知道啊？我即系监制叫我讲乜，我就要讲啊。不过当然咧，即系7:09不断咁拖到而家咧，即系话俾大家听，吊住大家人，究竟系咪被和谐咧？嗱，阿林伯 系 《苹果日报》港文版啊 A6。大家都可以睇下啦，全股东被和谐，数码电台随时封咪。讲到咧开台紧数个月嘅数码电台，我哋咧股东之一，我哋嘅今日稍为休息，准备10:00开股东大会嘅大班啊，系唔系受到政治压力咧？知情人士透露，呢个系咪你啊？ 知情人士梗唔系我啦，我点会有知情人士？ 咁得意嘅有知情人士、，DBC 其中两名股东行会成员李国章同埋政协黄楚标质疑电台经营不善，近日派人到 DBC 查数，作为介入电台管理嘅藉口。佢哋不停玩嘢，其实都系想个电台闹少啲梁振英啫。咁呢句。quotation 嚟嘅，我以为呢个系大班应该系咁讲噶，系咪？原来是知情人士啫吓，但系咧苹果话曾经联络过黄楚标，未有回应。咁啊，郑经汉接受查询时坦言，有股东想成个台封咪，相信咧就系我哋 DBC 多个节目严厉批评梁振英政府有关。但是他不愿透露详情，只是说今日开董事会谈，他承认呢电台经营有困难。有个梁振英好信的人讲到明㗎啦，唔俾我哋坐大，有几座大山喺前面係好困难。咁呢个有个梁振英好信的人喺佢今日信报嗰度，其实大家佢开咪都讲过啦，呢、這个咪叫做罗范招婚囉，係咪嗱，阿林毓华 係 阿林伯，你头先呢 off 咪嘅时候呢，你就同我分享你当年喺呢一个街市年代。 唉， 好多人都唔知道街市係乜㗎喎。 街艺电视。 街艺电视係啦。咁你系咪好凄凉呢？ 中点解次次都要搭沉船嘅？会唔会咧？今次会唔会沉咧？ 我当年咧就经已系因为呢个佳艺电视嘅官司咧， 系 啊，经已尝到呢个系俾呢个检控嘅滋味， 系啊， 亦都可以喺呢个系传媒度咧括弧出尽风头， 系 啊，我系四个被检控嘅员工代表之一， 唔怪得你要孭住个哨子啦， 系啦。 原来你咁多牙齿印， 当年咧、就因为咧呢间有个电视台可以咧，突然间喺个门口贴一张通告， 系 就话停业， 系 所有员工就失业啦。 嗱，你讲到咧失业咧，嗱每个电台都要有水泵入嚟啦，系咪？因为即系虽然我哋大班都讲啦，头先听到， 所以你要佩服亚洲电视噶吓， 喺顶得住 啊咁艰难嘅情况之下咧，仲可以继续啊。 咁我哋系咪 DBC 要效法亚视呢种喺吓艰苦我困我奋进， 绝不能 艰苦我 绝不能啊！ 跟住下一句系咩？中大呢、這个啊咩艰苦我困尽咩？ 你啲校歌嚟噶嘛？ 唔系中大嗰、那个，唔系新亚啊嘛？新亚呢个艰苦我困尽，困乏我多情，应该系咁。 真系 嗱，郑经汉继续讲啦，啊，各个投资者咧已经投资咗1.5亿，今日董事会即系仲有45分钟就开噶啦，就会讨论注资5,000,000元嘅方案。跟住佢话俾埋呢次钱呢，未来几个月应该可以打和，即系收支平衡。被问及如果其他股东唔同意注资，会否影响电台运作，郑兴汉呢就应该咁讲，哈哈哈，呢个我加上去啦，我有办法嘅，可以自己出钱做义工都得。 佢而家嘅做紧义工，佢冇粮出嘅。 至于是否有股东而把电台清盘，佢扬言唔怕。玩煲鲸，哈哈！明知有冇机会玩到咁大啫？哇！呢句我真系演绎唔到，对唔住啊，要大班子讲先得啦玩煲鲸，唔知有冇机会玩到咁大啫？哦，得啦，我明佢讲咩啦，即系啊，哈哈哈！玩煲鲸，不过唔知有冇机会俾我咁样玩呢咁嗱，呢啲系不嬲都系郑经汉。哈哈哈嘅睇法，佢笑面嚟去面对呢、這个唉风雨飘摇嘅 DBC， 咁、所以话咧嗱，阿林伯187211咧，虽然大班成日就读错呢个数目字，读错咗佢哋，你哋啊几次读错咧， 后边嗰三个字一一就冇错啦。 你监听你都听唔到啊！我试过你哋，听过你哋，因为大家你两个太熟啦嗰、那个电，另外嗰、那个吓。咁但系111呢3条1挨得几耐咧？其实正如信报啊大班呢个专栏所讲，系要需要广大市民嘅鼎力支持，先至可以确保言论自由嘅空间。 但系我哋从譬如系海外嘅听众啊，香港嘅听众啊，无论佢系用边个渠道系收听到呢个节目，系批评意见都有啦，但系你系赞嘅声都系多噶吓。 系，咁啊，梗系啦，当然咧，即系。嗱，一个台咧开到咁上下，嗱，你睇到头先即系大班人语咧，佢就系讲到嗰啲咩哑咩哑，啊，我听完咩哑即系哑哑声， 功率啦， 真系哑啦呢次。原来即系一个如果政府想阉干你咧，系好容易，即系佢净系喺呢啲咩哑咩哑咁搞到你原来咧。哇！人哋讲紧嘅系用以万计嘅，但系香港人 几十蚊嗰阵， 就以几十嘅。咁你点样能够发展得到咧？咁所以咧，究竟我哋 DBC 可以呢支咪开几耐？其实就系靠大家。所以187211啊，我哋希望听众咧都可以打嚟咧，大家讨论一下。但系问题，我哋过去呢几个星期。都是讲紧国民教育，都是呼吁紧由7.1开始上街对梁振英政府的鞭挞，而是咁样的政治环境底下去生存咧，会唔会是我哋被打压的原因？大家不讲都能够自知。而家呢一支咪咧系相当难嘅，大班咧系撑得好辛苦嘅，佢今天咧而家咧。准备紧咧开呢个股东会，你有啲咩说话想嚟振奋下佢咧？你都可以打嚟1872111。 佢会唔会拍档我唔知嘅，即系我又好少同佢开呢啲咁高立法会，我同佢一齐开过。喺我开立法会嘅时候，我好少见大班拍台闹人嘅。 系 啊，虽然你见到佢开咪咧，有时好大声闹人，但系我相信佢都系一个好理性嘅人。 因为咧，七分钟系唔够佢用噶嘛，你明啊？ 七分钟唔系唔系，有时我哋诶开呢个事务委员会又冇七分钟咁短嘅吓，有时都有足够嘅时间俾佢开嗱。根据你同埋电台高层何国辉持有 DBC 四成多嘅股权，黄楚标咧、李国章同埋其他亲政府股东占咗五成几。如果若果今日嘅注资落空，占多数嘅股东便可决定电台存亡。哇！呢一句系会引证咗阿林百里。吹鸡都冇用咧，系咪吹哨子都冇用咧？我哋电台嘅存亡，你而家眼定定咁望住我都冇用嘅。阿林伯，究竟 我 想 话俾你听， 开嗰个 系有好多方法咧，系可以继续做落去嘅。 系 只要节目得好，有听众嘅支持，当然咧最好有埋广告嘅户客户嘅支持啦。 系嗱，我哋咧啲网民就话恭喜我哋，因为觉得我哋咧啲广告就越嚟越多。 系 不过。距离用广告嚟去令到我哋收支平时间，因为大家都知道一个电台能够撑得住咧，根本系需要好多广告，同埋持久有一啲好大嘅广告商喺后边。 所以咧，我私底下都有同大班讲过，我话一你又冇大眼识人， 系 啊，搵埋啲咁嘅股东，仲有亲政府嘅股东， 系 明知你支咪，你支炮要打政府噶嘛，系嘛？话知你边个特首，你都要批评佢噶啦，系嘛？做错要闹噶啦。 系 第二，我就话咁，你都要睇下吓，你有冇不自量力啊？点解做七个频道咁多啫？系嘛？啊， 咁呢个 咧， 你点解请 埋啲咁贵嘅郑小班咧？系嘛？ 哇！你唔好同我赌米啊，大佬！我认为根据我而家嘅，已经系真系半大二公咁同你哋做，你仲话我贵？你真系搵我搵你同我你同我赌米啫，系嘛？嗱，不过咁 系 听到啲网民咧，一听到系开呢个题咧，佢系好多已经讲大班支持你，继续加油。大班唔收人工都留守 DBC 工作，为 DBC 扑心扑命，真係好多谢大班。大班，我哋可以买你嘅股票，你上市集资啦咁。哇，大班听到都真係一定，我见到佢而家一定呢，即係 我就 话 呢位 听 众呢，我一我感激佢，二我嘅无知囉，你明呀？一个持牌嘅广告机构，我 係 想将你同你分享我惨痛嘅街嘅现实经验。持牌机构係规定咗你有边啲股东，每个人呢，每个股东，每个董事要履行嘅职责。当年街店嘅執笠呢，就因为有一啲嘅股东唔肯去按照佢自己拥有嘅股份，同埋唔肯开董事会，又唔肯去履行佢嘅股东职务去夹钱出嚟。於是乎呢，有个用呢个林炳炎基金而去注资落呢间电视台运营运嘅系营运嘅林秀峰啊， 吓 林秀良啊等家族咧，咁就系政府话你其他股东要照嗰个比份去提供嗰个股嗰、那个营运资金得噶嘛，如果唔系咧，你就违反咗发牌条件， 咁 咪钉你牌咯。 如果要钉咧，即系一定有好多方法啦。我哋而家听众咧已经有好多打入嚟咧，系同我哋打气好或者俾意见。首先有温先生， 温生你好， 喂，你好啊，陈家富， 系啊， 我姓温嘅， 系， 我就听开网台嘅，咁就喺好啊，然之后就听咗你哋嗰啲节目，我觉得都几好嘅。 嗯， 其实初期发展咧，你哋即系收天下兵器为己用，所有主持人都系最 top 嗰只嘅。 系， 我而家觉得你呢个电视台去到而家 电台 一个，电台 sorry， 电台去到呢个地步，系我系觉得几唏嘘下嘅。咁即系上市或者我哋出翻一分力，我都系觉得呢个系一个时候。 你觉得点可以出力咧，温生？ 譬如话买啲股票啊，或者你 股票唔得噶啦， 股票唔得噶啦，系啊，谂白解释咗。 参考翻咧，喺外国咧有啲叫 PBS。叫公共广播服务，咁咧佢哋系每一年咧系会系咧系有喺有外国有啲模式，就系咧真系你要俾钱先听到个频道嘅。另一种就话你随心所欲，你觉得呢个电台或者某个节目都好，咁你就会每一年咧或者每个月咧系 捐一啲钱俾呢个系营运公司咁样吓。 啊，呢、這个都可行啦、啊，呢、這个我觉得可行、啊。 好， 即系好似以前丽的孤星咁咯。 冇错，阿、温生。我谂你继续撑我哋咧，最重要真系大家嘅支持。如果觉得我哋呢个台系值得大家收听咧，你哋嘅存在就系能够俾到我哋好多嘅动力啦，好嘛？ 简单，我仲有少少意见啊，因为你哋个发射唔系咁理想啊，所以啲人听啊唔系咁多，所以广告变咗少咗。我觉得如果必要时，你系可以组织一次譬如游行或者咩去撑你哋，即系逼政府咧将个频率咧升高翻， 将个功率系。 好，明白啊！大班其实系想做呢样，不过你知佢净系对啲股东开会招呼咗先啊！呢度一步步嚟啊！多谢温生，跟住到林先生， 早晨林生， 早晨 早晨 啊！小班同埋阿林伯， 系 即系我都好支持你哋嘅，即系手提机又买，屋企自己摆， 多谢多谢。 咁嗱，即系无可否认咧，我觉得呢轮咧喺功率上边咧，我喺市区用咧就系好咗嘅，有改善咗嘅。咁但系咧，我就想讲，即系几样嘢。第一样嘢就系话，其实咧。增加你哋嗰個開源嗰個情況咧，我哋就另外一個諗法啫。我諗阿林伯你都有去過港台啲公聽會啊。 有， 我哋成日見嗰啲咧盲人啊，或者盲人組織，或者余秀珠女士嘅所嘅組織咧，成日都話港台唔俾時間佢哋去做一啲咁嘅節目。即係我知道你哋而家都多咗節目去俾啲弱勢社群睇 啊， 但係就我就覺得你哋首先就睇下有冇辦法接觸到呢啲機構，就希望。即係邀請佢哋嚟你嗰度開麥啦。另外就話，其實大班都送咗好多機俾車用嘅人，但係喺啲弱勢社群上面咧，佢哋根本就未必有錢去買個百幾蚊嚟買呢個收音機。即係睇下喺弱勢社群嗰度點樣，又送咗部機俾佢，就去增加個開源咯。 多谢你意见，我哋咧新闻之后， 我可以咧去申请咧关爱基金申请啲钱，送啲机俾啊，俾啲吓。 荣获香港及亚太区最佳零售银行嘅渣打提提你，而家时间系上昼九点半，共你与时并进，渣打带俾你四个 Breeze iPhone Apps 配合不同理财所需。 DBC 数码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现在由李小欣报道新闻。学民思潮召集人黄之锋表示，反对成立德育及国民教育科，是因为科目要培养对国家的自豪感，是以情感为基础，而并非以知识为基础。要求政府在九月前撤回德育及国民教育科，并非只是押后或者是推迟执行。黄之锋出席商台节目时话，学生要由小一开始接受国民教育，但他们未有独立的思维，可能会被灌输隐恶扬善的国家印象。他又批评教育局局长吴克俭拒绝同他们以及国民教育家长关注组会面，只是在网上撰文，对他感到失望。浸会大学的教职员工会理事陈士齐在本台节目上再次是指出，浸大当代中国研究所编制的中国模式国情专题教学手册内容偏颇，一面倒歌颂中国的共产党。他对此是表示气愤。 他攞紧你的名字来做一些垃圾。用你的名字去卖假药，住你就话，这个卖假药唔关我事，佢赤化咗唔紧要啊。堕落每一间大学嗰个校长，间间都系都要做俾面 party， 每年我哋工会都要去呢啲俾面 party， 去呢啲国庆，我哋都睇住佢哋点样做戏。个问题系你唔好做得太过分，只奉承呢一种系赤裸裸嘅做狗奶鞋底，然后仲要唔知丑咁样讲嘢，只能够话气愤。 一年五日的动漫电玩节早上十点会在会展开幕，现在已经有几百人冒雨排队等候入场，秩序大致良好。港股开市无奈，走势是向好的，恒生指数最新是升紧284点，报19186点，而国企指数升161点，做紧9372点，两个指数升幅都超过1%。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多云，有零散骤雨同几阵嘅狂风雷暴，早上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约28度，吹和缓东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天色系逐渐好转，天气炎热。而家录得温度25度，相对湿度97%，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DBC 数码电台交通消息。 早晨，早晨啊！翻工时间去到早上嘅9:32，呢分钟啊，继续有话通啊，同大家睇睇外边最新交通情况噶。好，望翻港岛区先吓，咁啊，港岛告示打到过去，加埋快线啊，跑马地，同埋北角方向，现时去到演艺学院噶。另外，东区走廊落中环咧，排翻去城市花园。咁啊，睇埋香港仔隧道过海，加埋落湾仔啦吓，两边车多，管道口今次就实施紧间封点啊。咁另外西区干落到西天桥落翻中环方向车龙远翻啲，去到呢个中山纪念公园噶。咁啊，九龙区方面啦，咁啊公主道过海龙尾油站，另外加士居道过海咧排翻去女童军总会啊，睇埋启德隧道过海现时去到学园街噶。咁啊，东隧过翻香港方向亦有车龙嘅，车龙去到呢个丽港城啊吓。咁啊，另外睇埋将军澳隧道出翻观塘方向排翻去欣怡花园。咁啊，新界区两边隧道又点咧吓？咁啊，私隧出翻九龙方向咧去到新田围村，另外大老山隧道出翻九龙方向。排翻去石门回旋处噶，系啦，睇到报纸，哇，听到我哋电台嘅消息，喂，我老友即刻打俾我啦，阿通啊，你又成日揶揄政府，你又惊唔惊啊？喂，你可唔可以自由出入大陆啊？哇，你有冇回乡证啊？哎呀，唔使惊咁多啦，系嘛？正所谓，唉，做得厨房啊唔怕辣，做得差人啊唔怕贼啊嘛，系嘛？只要系条正路嘅，一样可以行噶嘛。哎，不过咁啊，真系多谢 Facebook 啊，支持我哋电台嘅观众啊吓，多谢你哋，多谢你哋啊！好啦好啦，最后请谨记啦，保持警觉，安全驾驶啊！ DBC 数码电台交通消息，资讯最全面，活现在眼前。 风波再现，还声于民。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 奥运最永恒的记忆，除了诞生奥运金牌和纪录之外，还有很多难忘的片段。数码运动场同你奥运经典重温。 年仅14岁嘅罗马尼亚体操选手戈曼尼兹，喺1976年蒙特利尔奥运，先系史无前例咁样喺高低杠项目以无懈可击嘅表现夺得10分满分，迫使赛会要临时改装原本最多只能够显示9.9分嘅电子计分板。咁其后佢又喺其他项目之中再次获得6次嘅完美10分，包括咗喺个人全能同埋平衡木刀封口，合共夺得3金1银1铜嘅佳绩。 纯正英国设计及研发，数码收音机供应遍布欧洲同亚洲，无线音乐网络广播系统领导，唯有英国 Pure。 星小学，你想揀名校私立定直资呢？面试题目点样答呢？星空再遇铁达尼父母教室，我麦润秀约嚟苗成长教室 Infinity Learning 嘅课程总监 Michelle 为你嘅小朋友做好小一面试准备。打开名校面试秘笈，由7月27号开始，留意逢月尾嘅星期五晚上10点到11点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嘅星空再遇铁达尼父母教室一齐筹划星小一青云路。本环节系由苗成长教室Infinity Learning 特约赞助播出。 你的腰围是70、80、90厘米？世界卫生组织界定，女士腰围超过80厘米，男士超过90厘米，就是中央肥胖。肥胖的人会较易患糖尿病、中风、心脏病和癌症。研究证实，保持均衡饮食、经常运动，可以踢走多余脂肪，有助消除肥胖带来的健康危机。改善生活习惯，远离肥胖危机。 爸爸妈妈齐来叫停国民教育。国民教育家长关注组公开联署声明撮要。 我们是一群关心孩子教育的家长。国民教育去年来势汹汹，我们最初隔岸观火，相信香港政府不会太过分。相信教师组织会撑住，相信老师能够坚守防线。我们都相信在屋企亲受口述历史和生活经验，能够对抗指鹿为马的洪流。我们不反对孩子认识中国，但是教育局颁布德育及国民教育课课程指引中的国民教育概念偏颇、倒退和落后，令我们感到担忧和愤怒。 家长关注组提出立即叫停德育及国民教育科试行计划，重新作全面咨询，引入更能够同世界接轨的公民教育内容，着重培训学生的批判思考能力，强烈谴责教育局浪费公帑资助出版偏颇错误的教学手册，亦都要求教育局交代资助账目。 国民教育家长关注组将会在嚟紧嘅星期日7月29号举行全民行动反对洗脑嘅大游行，时间是7月29号下午3点正，集合地点在维园足球场，游行目的地是金钟政府总部。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主持郑家富、林毓华。 林伯林伯，如果我哋冇咗呢支咪，你估729啊呢、這个反对啊要永久啊呢、這个撤回呢个国民教育科呢个游行，会唔会喺呢个平台上面发光发热呢？所以呢，我哋嚟緊呢半个钟，我哋继续呢係对我哋 DBC 呢支咪能否继续做反对派嘅咪，你去作为对政府监察政府是很重要的。有些网民说我宁愿比月费我都要继续。 那 比月费怎么比法呢？是吧，怎么能够撑住这个台呢？好像你这样看这些网上网的时候，你都要比月费，是不是可以解决呢？ 我看网上杂志，譬如好像是 New York Times 同埋呢个经济学人啲，我都每个月比成200多元㗎。 是囉，咁呢个都系其中我哋可能嘅出路啦。而家我哋电话呢有纽约打嚟，有跟住有澳洲打嚟，就睇下啲外国嘅情况。 有冇啲模式值得我哋参考 下。徐先生嚟自纽约嘅，徐先生你好。 早晨。 系你好啊。 应该你晚安，应该系晚安，系咪 系啊，啱啱行完大雷暴嘛。 哦、oh, ，OK， 请讲。 吓，其实我申报身份啦，我其实喺 DBC 咧系相当出名嘅。 嗯嗯， 因为我同阿柳仔同阿喵喵佢哋几个咧，仲有阿秘书佢哋几个咧，就组成咗一个叫。DBC 非官方节目重温小组， 系哦，啲 archive 就系你哋做嘅，喂，多谢晒，多谢晒、 okay. ，好，咁啊，徐生，咁你喺纽约，既然系咁，咁啊，头先我哋提到啲网民都话，喂，不如收下啲月费啊，咁啊，听下啲 archive， 如果好似而家啲有敌台咁啦，佢哋都系咁啊，网上听翻。要收多少咁？咁呢个嚟撑住资源嘅，我相信你都同意嘅，系咪？ 嗯，我个人就唔反对，因为起码呢 ,BBC 真係有好多高水准节目啦。 係。好、啊、明白晒。 同埋呢可唔可以俾我呼吁一啲。 好啊，请快。 关于7月29号嘅。 好。 7月29号呢，如果係参与游行㗎啦，如果你係属于任何组织，唔好着任何，唔好显示你系边一个组织，因为呢一个咧系大是大非，个所有香港人都应该参与，唔理你系咩身份。 好啦， 系咪咧？吓，同埋就好似着黑衫或者白衫啦，不过就如果咁热天气咧。 着白衫啦，多谢晒徐先生，因为好多人等紧电话，跟住有澳洲嘅阿苏你好。 系阿苏你好， 系郑先生，系阿林伯你哋好，早晨，系我哋呢度都系好早晨吓。咁咧我就知道你哋系喺一个好艰难嘅时刻啦，真系帮我哋同阿大班讲，真系好多谢佢咁辛苦都要。惊佢卖埋老婆卖埋仔女都 哎呀你唔好俾呢个桥佢呀大佬。哇苏你俾一条好桥 呀。我希望集思广益啦，因为尤其是你哋啲台呢对我哋外国人嚟外国住嘅华人嚟讲系好重要嘅。 即 系你知啦，啲香港嗰啲所有电台其实我都有俾钱，譬如商业电台我都有俾钱。但系已经觉得俾咗钱我都从来即系好耐好耐冇听，系几个健康节目嘅啫。嗰啲全部系垃圾嚟。咁而你哋我哋又冇得听呢，我諗即系人生已经好冇乐趣㗎啦。 阿苏啊，咁如果以后即系譬如大班即系话唔得啦，真系要喺网上可能要收费，我諗你都唔介意啦。 我谂我唔介意，因为我一路都系俾紧钱商台，嗰啲系垃圾嘅，我都肯俾钱，就系因为想听下香港嘅声音。但我有几个意见嘅。第一，其实咧，我就觉得 香港而家好似萬馬齊喑咁，不過其實唔係嘅，有好多人都反政府噶嘛，唔係反政府，反梁振英政府，最反對嗰個應該係唐英年啊嘛，咁咪問佢度水咯，佢就算明唔肯做咧，可能暗都肯做嘅，呢個第一啦，實係有人好唔中意呢個政府，因為呢個政府係完全冇呢個公信力，冇誠信，甚至連好多大商家都係唔中意，呢個係好明顯，呢個第一。第二咧，我自己就覺得有其他嘅網台做得好成功嘅，佢哋有一啲做法咧係喺鬧市宣傳啦，譬如話大班喺旺角行人區做一個現場即時嘅節目，我相信一晚應該可以賣到好多個收音機， 咁 做一次已經得㗎啦， 好多謝曬你， 嗰個作用係好大嘅，同埋咧感染力好強， 好， 咁呢個第二啦，第三咧我亦都可以覺得，嗱頭先你講嗰個 pay 係 OK 嘅，我相信尤其是海外嘅人咧係好好想聽到香港嘅信息，自己家鄉嘅信息嘅，咁如果喺香港又發動一個捐助運動，但呢個捐助譬如話一人三機或者一人五機，係送俾自己啲朋友，咁通常朋友你送咗好少唔聽嘅，咁都唔係多錢，譬如三機咁啦，都係600蚊，咁我覺得即係如果想 promote 呢樣，想自己有得聽，你首先送咗俾人先，咁嘅時候咧其實係 OK 嘅。 好，多謝曬你阿 Sue， 因為我哋有好多聽眾啦，嚟自澳洲，再一次多謝，跟住有黃小姐。 各位好， 早晨，你好，早晨。 就我100%支持櫃台嘅，所以好多時候你都聽到我打電話嚟。 係， 櫃台係即係質素高啦，感染真正係為人民請命嘅。咁佢個可貴之處咧，就係我哋可以發聲，可以互動啦，咁樣嚇。咁我就極之唔願意見到你會發生有咩問題。咁有咩情況我哋可以幫忙咧？其實我可唔可以呼籲即係大家聽眾就按時即係寄啲錢去櫃台啦？咁或者係有冇一個可能？就是或者我哋帮你做义务嘅广告推广啦，或者同你搵广告客户啦。咁 小姐，请最好嘅做法咧，就系头先咧，我哋喺澳洲嗰位阿 Sue 都提过，大家咧买啲心机送俾啲朋友，然后推荐佢听某。因為你知道你聽過你喜歡的台的節目，覺得這個是最實際的。 是 的，這個也都會即其實我相信所有的大部分聽眾都是在做的，包括我在內。 多謝多謝。 另外呢，就我覺得如果意見不同的股東呢，如果他們的存在呢也都是會窒礙你們的運作的。如果有個情況是經濟的問題呢，我覺得我們應該是全民去帮，即系又要去帮忙嘅，因为呢个系我哋唯一嘅出路啊！ 我谂啊，黄小姐，你头先一开始讲咧，即系话我哋系感染嘅电台，其实你讲得好啱，即系我哋。我哋唔想成日都话觉得话，唉，你哋反对派嘅电台，对唔住，我哋系讲真话嘅电台，就系咁简单。如果你个政府做得好，而人民大部分都觉得政府做得好咧，我哋唔会不停咁闹，冇市场噶。问题就系、是、你政府做得唔好，我哋系够胆讲出我哋嘅真话，呢、這个就系我哋电台嘅风格，就系咁简单。好嘛， 你讲真话，而且要知道听众嘅质素亦都唔系低嘅，我哋唔会浪费时间去听啲唔好听嘅电台嘅，所以希望大家即系尽量一定要支持，唔好等呢啲最后一个防线我哋都冇，咁我哋就好可悲噶。 好多谢晒你，我哋广告之后继续听电话。 风波再现，还声于民。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 近年香港兴起单车热，想知点样先至踩得安全又开心？咁就要留意好玩星期天由前香港单车代表贺少麟传授嘅单车安全秘笈，逢星期日早上8点至10点。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好玩星期天单车安全秘笈，由 Champion System 特约赞助播出。 Champion System 专业定制多功能运动服饰，是世界多支职业运动队伍和国家队的指定生产商。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主持郑家富、林毓华。 好，跟住我哋把握时间，最后15分钟继续听听众嘅电话。苏生你好，早晨， 早晨，早晨， 你好啊。咁咧，其实咧，我谂DBC 其实好多人都支持紧嘅。其实最紧要一样嘢咧，钱我觉得就唔系一个好大嘅问题，因为啱讲到话嗰5000万咧，其实香港有咁多中产咧，其实都应该好支持你哋呢个电台。只要你哋稍微呼吁啊，譬如你话啊唔使多啦。即係每人咧攞5000蚊出嚟嚇，咁啊10000个咧就已經其實已經係5000万咧。即係如果你話短期嚟講啊，甚至你話啊長期嚟講，咁之前佢哋啲股東抌咗2亿幾落去，咁如果你話啊每人抌咗10000蚊，即係我覺得為咗香港能夠保留一個能夠真正去發聲嘅電台咧，其實10000蚊咧呢個唔係一個咩錢，其實我諗我維護嘅係香港嗰個核心嘅價值。即係你就咁去揾一揾啊10000蚊咁，就算話多有多捐少有少捐，或者你話捐錢，我唔知嗰啲廣管條例定乜啊，咁你當廣告咁，我噏。一句嘢，我就值1000万咯。我支持 DBC， 咁我就俾10000蚊你。我当广告就得，其实要谂噶啦。 系呢个吹哨子啊，呢个要小心处理。不过无论点都好咧，我哋即系听到好多听众吓，即系我相信啊，大班咧，佢哋而家仲有10分钟咧。开呢一个董事会，佢系知道即系佢有咁多人撑佢咧，人民嘅力。嘅能量啊， 唔使惊， 人民嘅能量喺背后呢，我相信一定佢都听得到，大家都好感激。 大不了休息几个月之后，跟住再开个草狗弹药之后，再讲激啲咁啊。 唔系，其实我谂激与否咧，其实人民最中意就系听真话， 系啊，真话真话， 听良知， 都系讲真话噶啦，而家 冇错， 其他几个电台都唔讲真话已经， 系咪啊？系好啦。多谢晒你啊，苏先生。 嗱，小班啊，我哋网上都有新加坡嘅留言，都系好撑啊，大班噶吓， 好撑大班。我相信大班当然系多人撑啦。我哋成个台咧，我相信有好多大家都可以俾啲意见你去处理嘅。咁所以咧，嗱，10点钟咧，佢就呢个处理呢一个问题，究竟5000万点样攞嚟？不过咧，嗱，我而家咧就要退居呢、這、一个。即系呢个唔好做主持字啦，因为要做得比较中肯一啲。阿林伯啊，跟住落嚟就你去访问呢个港铁职员嘅员工会主席梁志刚，因为佢喺电话旁边，嚟去就住港铁最近吓佢哋啲工会联署谴责郑家富，咁我梗唔好用呢个公器私用啦，我就即系讲少啲嘢啦，你去访问佢啦， 即系你回避啦系嘛？ 我唔系回避，我都你可以访问我嘅系咪？咁但系都即系我哋一定要尊重呢、這个呢、這个就系我哋呢个电台可贵之处，自由嘅空间就系咁解。 好嗱，我哋而家听听阿梁生，梁生不如你讲讲你哋今次嗰个系咪真系有7个工会嘅联署嚟嗰个系？ 七个工会嘅联署咧，就我哋个工会就冇参与嘅， 系， 因为我哋早已经安排咗琴日下昼嗰个记者招待会，咁变咗咧，我哋就比较上系忙，就冇参与佢哋嗰个行动。 系系系，咁你哋系你立场系咩噶？不如讲清楚啲啦吓，因为嗱，有七大工会，咁你港铁职员工会系其中一个系嘛？ 而家连埋最新成立嘅港铁职工总会咧，已经系有9个工会， 9个添啊！哇， 系啊， 系咁你哋系咪重组个总会噶？ 我哋呢次咧就系联同咗港铁职员工会、香港铁路职员工会同埋港铁职工总会两个会去开呢个记者招待会嘅。 系。 咁主要嘅問題咧，就話啲會員咧就有啲投訴，即係話佢哋當晚付出咗咁多嘅汗水、努力同埋不顧安全。 阿梁生有个请求，可唔可以将后边嗰个心机熄咗？因为我哋咧就系而家听你嘅系讲话唔系好清楚嘅吓。系好啦，咁梁生去紧熄个心机啦吓。 系 啦，而家清楚啲啦，唔该你系。仲响紧到后边。 系 仲我哋仲后边嗰个声都系干扰紧嘅吓，我哋啲听众听得好，个耳朵系唔系好舒服嘅。 OK 啦， 系好多谢你，系梁生，请讲一下。 系主要就系我哋嘅同事咧，就 有投诉啊嘛， 会听咧就话佢哋觉得喺咁嘅情况之下咧，阿郑议员嗰番说话咧，令到佢哋好难受啊。 系 咁变咗我哋不断咁接到呢啲咁嘅投诉咧，我哋都要身为一个工会咧，都要出嚟为啲会员讲下啲公道说话。即系反映翻当晚嗰啲同事系做紧啲乜嘢，俾广大市民听。咁其实我哋就唔系话 單單去針對鄭議員。 嗯， 因為我哋基本上同鄭議員係冇咩任何嘅瓜葛。 係。 咁只不過佢嗰番言論咧，令到啲同事係難受嘅時候咧，咁我哋希望大家啲同事都入還一個公道。 係。 佢哋當晚做緊啲乜嘢？向廣大市民去話俾佢哋聽。 梁生，我諗咧，恐怕你就冇好細心咧。聽我哋電台嗰啲係評論，唔係淨係我哋嘅台，亦都其他節目。實在啲人批評係啲管理層處理無方啊嘛。點解你會覺得係由你哋要自己要去嚇對號入座咧？我真係唔係幾明嘅，真係啊！ 對唔對號入座咧，就係、是、個事實話俾大家知嘅。唔可以話聽咗一番説話之後就去決定。是对边方面批评是先至为之是客观定唔客观。 阿梁生，你有冇听到郑经汉俾机会你哋嘅车务总监啊刘天成叫佢公开道歉，佢系唔肯道歉，你知有冇听到啊？你 所讲嘅一番说话。是。 梁生，你有冇听到我哋嘅问题啊？你哋嘅车务总监梁天成先生喺阿郑经汉喺我哋嘅节目度三番四次请佢向乘客道歉，佢都唔肯。你觉得地铁公司系咪应该港铁系咪应该向啲乘客道歉啊？你话 我哋今日唔系讲港铁道唔道歉嘅问题，我哋今日系讲郑家富议员需唔需要为佢嗰番说话去安抚翻我哋班同事。因为我哋班同事， 当你嘅同事、你嘅会员啊，冇听清楚人嘅说话嘅时候咧，你哋自己乱咁有一个自己嘅反应嘅时候，点解要郑家富去？有乜要谴责郑家富咧？嗱，不如我俾个机会你啦。嗱，我哋慢慢细心，究竟你哋嘅会员对郑家富边一句说话系唔高兴？你讲清楚，系边句说话咧？ 其实就正系佢单单讲嗰几点嘢咧，里面我哋只系提出两点咧，佢都已经系好难话。 好啊，两点，第一点系乜嘢？第一点，梁生，第一点系乜嘢？ 系嗱，第一点咧就佢就话我哋公司点解唔出巴士啦？ 啊，唔出巴士。 啊咁但系你虽然你指责就系对， 阿梁生，你使乜揽上身啫？巴士由你调动嘅咩？你啲管理层调动噶嘛，梁生，你真 系系咁嘅态度咧， 所以我咪就话你对号入座咯。 你做呢个访问嘅，因为你根本就冇听我讲， 你冇听我讲啊，梁生。 你出巴士边个去揸啊？阿林生， 喂，当管理层都唔出巴士，你揸咩车啊？你 阿郑家富议员去揸，因为你林毓华先生去揸。 喂，而家你有车揸咩？员 工去揸。 阿梁生，而家你有车揸咩？ 罔顾咗我， 地铁有车，港铁有出车咩？ 要将我哋摆喺一个飞行嘅棺材里 面。 你戆 居啊，真 系。嗱咁啦，嗱，阿林伯唔好咁怒气啦。阿梁生，我再一次重申咧，我提出嗰两个要点咧，我系针对管理层嘅。车队呢个问题咧，我同意，我亦都当日我相信你哋冇听清楚我嘅睇法。我讲法话咧，我希望港铁嘅管理层喺呢一啲嘅黑雨好。暴风雨同埋打风八号、九号、十号风球咧，要有一啲危机处理，准备要有自己嘅车队。我唔系话你一定有车队就当日一定可以行，但系最低限度我哋系讲系重申翻过去喺议会里边咧，左中右派都觉得地铁、港铁系应该有自己嘅车队咁解啫。咁所以咧，我希望即系大班咧就加入啦，因为可能佢觉得，我都系被人批评，唔好讲咁多啦。大班你讲啦，Hello， 大班， 工会个领袖喺咪度啊？ 喺度， 工会领袖喺咪度？ 梁志刚 喺度，系 贵姓啊？ 梁志刚佢系 阿梁生嗱，我郑经翰啦，我想讲句公道说话咧。嗱，第一，即系所有市民对于打风时候咧。都翻工嘅服务业行服务性行业啊，包括警队啊、消防员啊、康文署啊，有啲清洁外判清洁公司啊，所有交通工具员工啊，我哋都系高度表扬同埋表示感谢。嗱，呢个咧就系大家做咗本分嘅工作。但系至于郑家富又好或者其他人又好，批评呢个包括本人在内批评港铁咧喺处理善后处理嗰度咧出现问题咧，亦都系一个好客观嘅评论嚟嘅。嗱，至于你正话讲嗰句咧，就引发我打电话入嚟嘅原因就好简单。 如果管理层认为需要派车去疏导啲交通咧，佢第一要考虑系咩？就系、是、乘客嘅安全同埋员工嘅安全。如果管理层作出呢个决定咧，你嘅安全就受到保障。等于警队或者甚至乎康文署啲同事，佢哋上班一样，就唔系话净系港铁啲员工佢嘅安全要特别关注嘅。我又唔系话唔关注，你唔好拿住呢句嘢。即系话，如果管理层做咗一啲安排咧，佢一定系考虑到员工包括乘客嘅安全嘅。所以我觉得你今次咧，嗰、那个反应咧，对唔住啦，我觉得咧，系过敏咗嘅。啊，我亦都顾，即系我亦都当然有顾全到你哋员工嘅感受。但我哋可唔可以讲下啲警队咧？讲下啲嗱，几多部队佢又系打份工？我哋唔好讲几多部队啊！你话鬼叫佢当差咩？攞枪咩？嗰啲系外判工啊！啊，嗰啲康文署外判工啊，大风嘅时候啊，走去做清洁清洁啊！喂，嗰啲我哋系点睇咧？即系将心比己啦，我谂好唔好啊？唔好将呢样嘢变成一个政治嘅 大班啊，大班，你可唔可以俾我讲些少啊？ 可以就你讲啦，都问你 啊，大班，我都系你嘅 fans 嚟嘅，过去我都对你嘅言论咧，我都非常 听住过去嗰两个字啊。 咁其实你正话个分析咧，我系完全赞同。问题就话而家系一个天灾，并不是一个普通嘅危机处理。在天灾的情况底下呢，人真是不可以成到天，连所谓的真真正正的巴士公司都已经是收车。那么郑议员他要求港铁派车，其实港铁都有对车队的，只不过就没有九巴或者是新巴那些那么大型的车队。那你要港铁派车队，那港铁如果受了这个压力而需要派车队的时候，你就话 系即系 你更年轻，很香港。 而家时间系上昼十点。 香港航空每日两班直飞曼谷，快啲打31511888订飞啦！